早晨，早晨，朝早嘅6: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睇睇先，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噃，咁啊见到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6月26号星期三，农历嘅5月21嘅早上嚟嘅，咁啊所以喺今天啊吓，咁啊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咁啊。眨下眼就已经是一个星期的星期三了。咁有人话星期三呢嗰个能量是最低的。咁千祈唔好咁样諗，你唔敢諗嘅话呢咁就唔系㗎啦。咁我哋仍然抱住呢就係享受每一日嘅心态去到完成每天嘅工作咁就最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要不断尝试，不断去挑战，不断去努力，我哋先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嘅生命更加丰盛。如果唔系人喺呢几十年在世上嘅话咧，其实你都会觉得自己系好闷。即系成日话啲电影嘅讲法就系似咸鱼嘛，唔好咁样。难得咧，我哋有机会可以生活喺呢个世界上，应该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唔系话下下都要做到满分，但系起码你做嘅嘢系觉得有意义、有增长、有得着、有贡献嘅，咁我哋先至咧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嘅建立。人生咧都有好多嘅情感，我哋会出现嘅，有阵时会有好多嘅说话，令到我哋都会有所裨益嘅。例如，原来我哋人生入边都有三个唔同嘅。钱包，我哋银包入边第一嘅银包就系你实际上有几多少钱，第二就系你嘅信用啦。你嘅信用有几多少呢？人哋嘅银包入边你能够调动得到几多少呢？第三就系人哋以为你会有几多少嘅修养内涵喺你生命嘅银包入边呢？所以唔单止净系睇我哋自己噶噃，仲要睇埋其他啊，到其他人点样睇我哋自己生命嘅价值噶。咁只要咧你系有修养嘅，咁我相信你嘅钱包，就算唔系话金钱高嘅钱，你嘅修养嘅钱包一样会非常之丰盛。 值得你在路途上慢多一拍，回 最美丽也许这一刹，谁人值得你在路途上慢多一拍，回味他的天真全赖这一刻，留在家中不管哀乐一起过着时间，愿你改变决定全屋企进化。 一首歌曲来自张智霖 GLM 每日一架28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 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6点15分，望一望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哇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今日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都系酷热噶吓，咁啊新界部分地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5度或者以上，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噶，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都会较多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就见到由文化局主办第34届香港书展，咁就会下个月嘅17号，咁啊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咁啊一个星期嘅，即系一连7日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啊喺今日嘅时间咧，大家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嗰啲即系门票嘅行程啦吓。咁啊今届嘅书展咧就以影视文学去到做主题噶，咁啊将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啦，咁啊亦都有多项同埋呢一个影视文学相关嘅作品噶，包括系啲乜嘢咧？例如系剧本嘅手稿、奖项以及咧就电影道具等等。净系睇到呢一度咧，都喺度会谂就系啊，喺今年大收嘅超过1亿票房嘅《九龙城寨》，到底会唔会咧喺入边都会有啲嘢可以睇得到咧？好啦，我哋继续望下啲内文啦。咁华导亦都会邀请多位嘅作家同埋导演出席书展嘅讲座，同市民交流。咁啊入边哦嚟啦嚟啦，亦都会包括电影《九龙城寨》嘅原著者阿余仪啊，亦都会出嚟嘅。今年书展咧，头先提过啦，以影视文学去到做主题噶，咁所以文化局佢哋都话到啦，书展文化活动啊，顾问团投票选定今年书展嘅年度主题，亦都咧就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漫游光影文字间去到点题噶，咁希望咧就用呢一个方法，令到市民同埋旅客可以细味香港影视文学独有嘅魅力，咁啊为香港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咧行出重要嘅一步噶。好啦，有一个咧就文艺廊，咁啊将会展出咧就年度主题推介作家噶，例如系李敏啦、文大人啦、杜国威啊、陈允文啦、王以琳啊，等等等等嘅，咁啊，亦都有佢哋嘅，譬如系剧本手稿啦、奖项、电影道具，仲有咧就系除咗李敏同埋陈允文之外啦，咁啊，其余嘅作家亦都会喺书展嗰度咧，就同观众咧去到做一个交流噶。咁文艺廊入边亦都设有一个叫做焦点导演，以及咧就经典改编影视作品两个唔同嘅展区噶。咁啊，焦点导演咧，咁啊展示出譬如系王家卫啦、何卓天、卓别谦、徐克、许鞍华以及咧就关锦鹏嘅精选作品。咁啊，入边关锦鹏同埋咧就卓别谦、何卓天亦都会出席咧就书展嘅讲座噶。经典改编影视作品咧就会展出多位著名作家，例如系亦舒、李碧华、金庸、倪匡以及张爱玲等等嘅原著小说。仲有咧就系相关改编电影嘅精选短片、海报、电子书同埋主题曲等等。咦，仲有主题曲听，即系好似之前喺唔同嘅展览区嗰度咧，咁有好多啊，譬如金融展嗰啲啦，咁亦都会听到一啲唔同年代嘅有关电视台方面啦吓，咁啊金融剧集嘅主题歌曲嘅，听起上嚟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噶，所以呢个方法都系好噶。另外今年书展亦都设有一个叫做世界文化艺术廊，咁啊有一个括弧咧就叫世界文艺廊。除咗内地、香港同埋台湾等等唔同嘅作品之外，亦都会展示出例如系阿根廷啦、 哥倫比亞、捷克、法國等等地方的展品，即是南美和歐洲也都包括在內的。世界文藝廊也設有人工智能的互動裝置，大家就不要想著在這個書展上面就不會有任何電腦的東西，不是的，人工智能裝置一樣有的。今日和人士可以透過輸入一些就譬如指定的關鍵字啦，生成環球影視作品，例如包括是花樣年華、無間道、功夫、千與千尋等等的，咁啊，所創作成嘅經典電影嘅新畫面，同一時間，咁展區亦都有一啲叫做互動地圖，展示出咧就電影取景嘅地方，同埋相關影視作品嘅一啲點滴嘅。咁所以話咧，咁啊，今次都相當之多嘢睇啊嚇。另外，今年書展亦都設有中國內地展館嘅，咁啊，重中之重啦，亦都首度咧就以北京作為主題城市。咁另外，書展亦都會喺7月18日首次咧就舉辦 IP 原桌會議，咁啊邀請咧就國際出版以及就版权业界的代表深入讨论一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于就譬如书、文学等等不同他们那个的叫做冲击到底为怎样的。另外同期也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等等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展区，7月份的时候到期时又可以适时又跟各位听众提一提，等大家可以 catch up 一下不同的展览。 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宁愿把希望与暗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狠狠心推推荡荡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Kis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位置，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 作品《朱尼李行毅告别煤气灯》，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 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唔知道你又系唔系真系整装待发，准备每一日嘅挑战去到好好地接受同埋战胜佢呢？一个小小宣传声带，原来都用咗几个唔同嘅四字成语。咁今日咧想讲一个咧就系海纳百川。喺早几日嘅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啦，咁啊喺我哋嘅音乐盛典上边，咁啊亦都有用到咧就海纳百川呢一个字噶。咁呢个字咧就出于咧就系边一度咧？出于咧就系李周翰，咁啊一个咧就叫做五神著文选，咁啊入边咧其实亦都有一句说话嘅诗词咧，亦都包含咗咧就海纳百川噶噃。意思即系话海洋广大嘅原因系因为咧不分你我，容纳百多条嘅河流。你又有冇谂过呢个道理咧？有阵时人好容易咧就会一两下唔小心咧就自私咗嘅 ，selfish 咗。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只要有容人之量，我哋真系可以做到海纳百川，反而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嘅知识啦，甚至乎咧就系学识嘅嘢咧会更加高，我哋嘅学养修为会更加强大。只要有强大嘅心咧，咁你嘅心智先至能够就系装下更加多唔同嘅知识同埋智慧。所以呢一个字就咁睇上嚟咧，可能系形容一啲即系勉励人啊，待人接物嘅时间，应该咧就效法海洋，用宽大嘅胸襟同埋我哋宽容嘅态度接纳唔同嘅人同埋事啊。但系其实亦都最终系一个人好好嘅修为嚟嘅。 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眼中望见，能关心他。 千河下，时常不想见，太快安心了，有阵时难免，好不到你就厌。 六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家私魏俊生嘅一首作品啦，继续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吓，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入咗嚟直播室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全新法例，保障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定明营运者有责任保障和通报事故，最高罚款50万至500万不等。根据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以条例下的关键基础设施分两类，第一类涵盖能源、资讯科技、银行和金融服务、陆上交通、航空交通、海运、医疗保健和通讯和广播；第二类是维持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例如大型体育或者表演场地、科研园区等。当局强调，条例建议的规管对象绝大部分是大机构，中小企和一般市民不受影响。当局说将会7月2号咨询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之后，再次咨询相关业界一个月，并且计划在今年底之前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拉住一个44岁本地男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警方话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在今个月21号夜晚大约7点，一个女子推住婴儿车在屯门青山公路扫管忽段近黄金海岸的行人过路处过马路。当时行人指示灯是绿色，但是一架私家车就涉嫌违反交通灯指示，驶到现场，女子及时后退，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经深入调查之后，昨天拉了涉案司机，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肯尼亚国会表决通过涉及加税的财政法案，引发民众不满，首都内罗毕爆发游行示威，并且有示威者闯入国会纵火和破坏，警方施发催泪气体和开枪制止，据报造成至少5人死亡，31人受伤，而冲突亦都蔓延到其他城市，执政党的办事处亦都遇袭，军方已经派出部队协助警方保护重要基础设施。总统鲁托发表讲话，话冲击国会事件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形容是叛国行为，誓言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他又感谢年轻人就加税问题进行中肯的对话，但是强调讨论必须要以尊重法治的方式进行。他又说示威活动已经被犯罪分子渗透，有关加税的讨论被危险人士劫持，强调这些犯罪分子不能够逃避惩罚。和美国达成认罪协议的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阿桑奇乘搭私人飞机抵达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首府塞班岛，并且机场坐车抵达联邦法院，将会就美国对他的指控答辩，并且预计在法官批准认罪协议之后，阿桑奇就可以回澳洲。美国传媒星期一报道，阿桑奇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美方将会寻求判处阿桑奇62个月监禁，这个和阿桑奇在伦敦完成的刑期相等。美方将会承认阿桑奇已经完成服刑，放弃之前对他的引渡要求。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他们总有一个在阻紧。 斯坦拉公，那我们那些少数族裔的朋友找工有没有什么困难？ 多数都是很难找的，我不懂讲广东话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过来找我。 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7周年，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行路香港， 深入呈现区议员解决基层问题的过程。 7月1日至7月5日早上11:1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电台电视同步直播。 各位选手各就位，预备， 各就各位，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 第三季， 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运动攀登同滑水。 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朝头早6:37，系刚才6点钟咧，大家就听到小白嘅声音啦。而家 Vicky 都翻咗嚟啦，喺呢个时候就梗系要同小白 say 个 hello 啦 ，hello 早晨 ，hello 早晨。 点解要俾我？ 吓咁啊！我见你 hello 早晨我嘛，咁我又用翻 hello 早晨翻嚟。 可以早晨 hello 都得都得都得，下次啊，下次。 好啊！哇，夏日热辣辣啊，真系越嚟越热啦，系咪 啊？系啊， 系啊！琴日咧，我出去嘅时候 应该播翻嗰啲火热动感啦啦啦，活力接拍乌云吧。 我其实咧，我有揾过 吓，活力接拍乌云吧。 唔系。夏日动感， 火热动感啊！ 火热动感 ，sorry， 火热动感系啊。 有啊，冇咩？ 冇啊，要借碟、哦。嗯，系、哦、啊，之后播俾大家听先。哦、其实琴日咧喺出去， 等我播咗先。唔俾你播， 唔紧要，我再过多段时间再播。琴日咧喺出边做嘢嘅时候咧，真系见到大家一啲户外工作者啦，都真系好辛苦，所以喺呢个时间咧都好想即系多谢佢哋，即系咁辛苦咁样为大家服务，即系服务大家。 系啊系啊 系啊，咁样好辛苦咁样做嘢，我都忍唔住咧走咗过去同个姐姐讲辛苦你啦咁样、 嗯， 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就等紧埋位、嗯，就自己喺侧边游荡紧。咁喺呢个时间咧就知道哦，真系有好多人都好辛苦啊。 系啊，真系噶。 咁不过都要提醒啦，因为琴日我喺湾仔嗰边咧都见到有啲主人咧喺呢个下午嘅时候好热嘅时候带啲宠物出街。咁、 嗯、 真系提醒就系、是、啊，其实咁热嘅天气咧，地下系好辣嘅。 系啊， 佢哋行嘅时候系好容易 即系会烂噶。 系真系会烂嘅，咁所以就真系要爱惜宠物嘅话。 我寻日睇咗单新闻，咁啊讲呢一个唐僧取经啊，经过边度啊？火焰山啊嘛。 嗯。 火焰山地表系81度。 哇！其实咧，我有阵时落街啊，就算傍晚带我啲狗狗落街嘅时候咧、啊，我都会， 都中意啦。 我都会攞手摸一摸个地下，其实都热嘅。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有阵时唔系中午落洒阵雨嘅、嗯，因为有几热嘅话，就有机会有嗰啲突如其来嘅雨噶嘛。咁嗰啲雨水咧一落到落去嘅时候咧，我都同我仔仔解释嘅。你我发觉啱啱落完雨十分钟，地下已经干晒。佢问我：咦系喎？点解嘅？咁又同佢讲一大餐嘅啫，石屎热啊啲咁嘅嘢。 系好快蒸发晒啲水分啦、啊，系啊。咁、啊、我睇翻今日咧，都而家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啦。今日最高气温咧都去到34度，新界亦都会再高一两度。睇翻今日咧预测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吓系12度，亦都系极高。系极高，紫外线系好高，即系其实见到佢极高嘅话咧，即系令到我平时唔搽防晒嘅咧。 吓、啊，你平时冇搽嘅原来？ 平时船仔就日日搽啊嘛，佢话佢无论系春夏秋冬佢都会搽噶嘛，我就唔系好中意搽嘢落块面度黐粒粒，我自己唔中意。但系咧，当见到有呢啲紫外线咁高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担心。 哦、有冇用嗰啲防 UV 嗰啲遮噶你？ 诶、咁又冇，我都冇，系、啊、因为 弹走啲 UV 嘛。 冇啊，冇啊，冇、啊。 射翻上太空将啲 UV。 冇啊，懒得拎。咁所以就搽防晒。咁但系搽防晒咧，都有啲嘢要注意嘅，即系千祈唔好入眼啦。咁但系其实最近咧就有单新闻，点解想同大家讲下呢个紫外线咧？最近有单新闻，有个女仔啊，佢就系用呢个防晒喷雾。咁防晒喷雾你会点样用啊？你冇用过啊？ 我冇。 吓、啊，真 系噶？系啊，我系嗰啲唔理唔查防晒嘅男仔。 咁你啱啱又问我？ 喂，咁你女仔啊嘛？点同通常女仔好知整噶嘛？喺室内 office 嗰度坐近个玻璃窗都要查 UV， 查防晒噶嘛？查 UV， 查防晒噶嘛？ 查 UV 又 咁，但系我唔系噶嘛，我真系。就算我行山咧，我都唔，其实我都唔理噶。 咁你都唔算晒到好黑喎，系嘛？你唔属于唔算系。有啲会， 你应该冇见过我好黑嗰阵时我有试过一段时间系非常黑噶，就系因为正值就系譬如呢啲咁高紫外线指数嘅时候咧，不断仲喺度操山啊！嗰段时间有比赛，咁所以就黑得好犀利啊！嗰、段时间 系真系朱古力咁样， 黑过古天乐嗰阵时，哇！ 接近黑色嘅颜色喎，真系系 所以我一笑嘅时候，咦， 啲牙齿就好白啦。 系啦， 咁其实咧最近就真系有一单新闻咧，有一个20岁嘅少女因为女士有阵时出街咧，可能手指污糟就唔中意用搽好似 cream 咁样嘅状态嘅防晒，咁佢就用呢一个防晒喷雾。我自己有用过嘅，咁我系觉得好方便嘅，因为你唔需要直接掂到落去。 喷雾嗰啲我都越嚟越少用，因为我觉得个樽唔环保。 系啊，系啊， 哦、真系、 啊。 我情愿咧有阵时搽嗰啲，佢咪好似嗰啲 cream 咁样，有个盖扭开，你自己搽上去，嗰啲又可以回收嘛。 系啊，都系。咁但系佢今次呢、情况系啲乜嘢咧？即系。撇除環保呢一個嘅議題咧，佢用防曬噴霧咧就直接全身噴啦、面又噴啦、頸又噴啦，然後全身手腳都噴嘅。咁噴完之後咧，佢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就呼吸非常之困難。咁跟住佢爸爸媽媽就同佢一齊去醫院啦。咁原來係就關防曬噴霧事，點解咧？原来是因为他吸入那些防晒喷雾吸得太多，他就令到他呢有一个叫做白肺的现象。白肺的现象其实是什么来呢？就是急性过敏性肺炎。系啦，咁其实佢咧就要即刻要吸氧气啊，要吸一啲抗炎啊、抗生素啊等等啦、啊。咁其实呢一样嘢咧都会令到我哋嘅肺部原来唔好嘅。咁所以就要提醒大家，如果喺使用呢个防晒喷雾嘅时候咧，小心啲用啦，千祈噴嘅时候咧就最好有10-20cm 嘅距离。咁、你唔好以为咧，女士就啊我有防晒喷雾，我唔需要掂手指。 唔系，就算你有嗰个距离，其实你都会闻到噶嘛。 系、啦， 闻到即系代表你都会吸到咯，因为你吸到你先会闻到嘛。 系啊，咁所以最好噴嘅时候咧，闭气。 难咧，因为我就系谂咧，除咗系 UV 嗰啲我唔噴啦，但系譬如化妆间嗰啲好多 hair space 噶嘛， 系啊，嗰啲我都会揞鼻， 系啊，嗰啲其实都好犀利，你入去你已经闻到一阵味，即系代表其实佢哋嘅分子已经存在咗喺个空气入边，系啦，咁你仲要再噴嘅时候更加大阵味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即刻谂翻你嗰个啊，如果我喺屋企自己整个头嘅话咧，其实我噴啲 hair space 咧，我会出骑楼嘅， 非常好、啊、因为其实咧同呢个防晒喷雾咧一样，我自己平时用，如果喺屋企用嗰啲喷头嗰啲咧，我一嚟咧我就会入咗去一个厕所嘅浴缸，闩晒门，闭气喷一喷喷喷，然之后即刻出翻去闩门，咁我等嗰个空气咧焗咗喺嗰边先，然后我再攞水淋个厕所，即系淋个浴缸。咁、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出去露台，喺一啲通风嘅位置、 要淋噶，因为咧你嗰个浴缸如果你太多 hair space 喷咗喺嗰个墙啊，或者嗰啲玻璃， 会黐粒粒噶，一点点噶， 系啊，会一点点，同埋会越嚟越蒙噶块玻璃。 哦，块玻璃。 系啊， 你呢啲处女座，我谂健康嘅，我唔想掂。 健康得嚟，仲可以保护埋嗰个环境， 干净啲系咪啊？系啦，咁所以如果咧，大家用呢一个防晒喷雾嘅时候，假设你真系要用嘅时候，喺一啲通风嘅位置，千祈唔好喺一啲好细嘅空间，然之后又唔通风，跟住就要有翻一定嘅距离喷落我哋嘅皮肤度。然后如果你想喺搽块面咧，咁就千祈唔好直接喷落块面度，喷落翻只手。即系到最后都系要翻落只手指度咯。 即系嗰个系 UV 嗰个啦， 系啦，防 UV 唔系 hair space 啊。 有阵时其实 hair space 都会 少少咯， 因为你整少少，你唔系成个头喷嗰啲咧，都会整一整落只手度。 我会远少少喷，跟住再整个头，都唔会喷落只手指。 但系都即刻洗手。有阵时系啲梳咯， 所以洗手洗手洗啲梳咧。有阵时你喷得太多 hair space 嗰啲梳咧，有一阵味啊， 都要洗噶。 你估个个会洗咩？咁多处女座， 唔系，但系你梳我自己个头度噶嘛，有异味都唔好啊。咁所以如果咧，假设你之前系冇用过呢个防晒嘅喷雾嘅，咁首先咧就最好就试下喺自己条颈度，喺嗰啲位置度喷一喷先，睇下有冇过敏。如果过敏嘅话咧，就最好就即刻睇医生啦。当然，咁、但系当然啦，你要避免假设你真系皮肤有伤口啊，又或者损咗、又或者个嘴角烂咗，咁就千祈就唔好搽到啲防晒落去啦。因为其实咧，啱啱我哋有提到就系嗰啲喷发胶啊，喷发胶入边咧其实系有一种咧易燃易挥发。嘅物質 係啊，所以噴髮膠會其實會爆炸㗎。 係啊，所以係啦、最後一點就係提醒大家，如果無論係要用髮膠又好，定係要用呢個防曬噴霧都好，記得千祈要遠離一啲火嘅地方，用熱身火嘅地方。 我有個 friend 咧，有一次去同佢攞車啦，咁跟住 架車都唔好擺啊。 係啊，我發現佢架車個車尾箱有支 hair space 喺度，我即刻鬧佢啊！哇，咁危险嘅呢个样，呢支会爆炸㗎喎。跟住佢话会爆炸咁样，佢话梗係啦。 梗係啦。 梗係啦。 我都唔敢啊，我化妆品我都唔敢啊，因为怕佢溶嘅热得滞。 嗰啲咩香水啊嗰啲 都 唔 好。 係啦。 所以大家系啦，喺呢啲紫外线咁高嘅情况之下，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中咧，就要小心啲，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嘅皮肤之余咧，都要保护应该话关顾下身边嘅环境，适唔适合嗰阵时系用呢个防晒喷雾咧。 晨光百科。 今日同大家睇下呢一个关于我哋身边嘅人嘅。唔知道你身边嘅人有冇一啲朋友系好中意打横行嘅咧？唔系好似只蟹咁样行啊吓，而系好中意挨挨笨笨会倾斜咁样行。当你企喺佢侧边嘅时候，佢永远会撞到你嘅。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同人哋行得咁近，中意有翻一定嘅距离，甚至乎觉得夏天嘅时候咧黐立立唔好黐埋你啦。咁但系点解佢哋会行唔到直线咁样，系都要挨埋你呢？有可能系伴侣喜欢你黐住你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唔好嬲，因为原来有一啲人啊，佢哋嘅空间意识同埋平衡嘅协调咧系比较差噶。咁所以佢哋嘅肌肉控制能力咧，亦都冇咁好。行路嘅时候就唔能够去保持行直线。甚至乎行嘅时候咧，佢哋自己唔知嘅。咁而有另外一类人啊，就系啱啱讲嘅，可能系伴侣啦，又或者朋友啦，佢哋中意行路嘅时候咧，轻轻咁样掂到身边嘅人，佢哋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友好嘅肢体互动方式，希望对方可以注意一下佢啦，又或者亲近一下佢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呢啲朋友，唔紧要嘅，唔紧要。首先我哋关心一下佢，问一下佢，你系咪有呢种嘅现象？

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嘅 KOL 系列咧，安安咧就抱恙，咁所以我哋就休息一次。咁但系咧，咁啊都令到我谂翻起，系健康就好紧要嘅。除咗健康之外，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咧？原来一个人有礼貌，亦都可以令到你健康嘅。 系、哦、 真嘅、哦，嗱，唔系讲笑、哦， 唔系啲乜嘢客套说话。 系啦，因为咧喺我哋平时同人哋倾偈啊，大家其实心平气和，冇咁容易动肝火嘅时候咧，中医都会话你个人养生啲啦。 系啊，系、哦，你记唔记得咧？Terry 曾经有讲过，曾经佢讲过就系话。我哋咧就唔好咁容易疲倦啦，俾自己，然之后亦都唔好咁唔开心。做运动令到我哋个人咧可以释放嗰啲开心嘅多巴胺啊， 系啊， 令到我哋嘅身体都会好啲嘅噃。 系啊，咁所以咧喺我哋嗰个日常生活入边咧，注意礼貌都好重要嘅。我自己咧都有好多会。有禮貌嘅一啲嘅生活上嘅經驗啦，例如我會點樣督促自己小朋友啊，甚至乎喺就算搭 van 仔、搭巴士，搭巴士都係噶。搭巴士嘅時候咧，人多我就唔會啦，人少嘅時候我都會特登同阿仔仔講咧，你記住都要同個司機叔叔講聲唔該，或者揮揮手。佢話佢會，我同佢講，其實佢會喺個導航鏡嗰度睇到你嘅。咁其實佢睇到嘅時候咧。佢會好開心， 同埋落車嘅時候咯，你落車嘅時候會唔會講聲唔該啊？ 唔係，就係、是、落車嘅時候咯，係、啊，落車嘅時候喺倒係鏡見到你嘛，咁你上車嘅時候梗係講唔該啦，係啦，咁但係落車嘅時候都講句拜拜咁樣，係啊，咁人哋係知道嘅，咁知道咗嘅時候。咁可能你覺得冇乜嘢啊，咁但係即係叫做受禮貌嘅人咧，其實個心入邊係好快樂嘅。 係啊，甚至我自己去行街啦，行街啊，睇唔同嘅衫又好啊，飾品店又好啊，行完一圈。唔啱啦，冇嘢買啦。咁但係我臨走都會同個售貨員啦，又或者入面店員咧，都會 say 翻聲唔該或者拜拜，多謝曬。 係啊，其實都係啲好基本嘅嘢嚟嘅啫。咁、不過有陣時候可能大家因為忙啊，容易忘記咗啊嚇。咁啊啱啦。咁啊政府咧喺六月咧就推出咗一個咧就全城禮貌運動咁啊 ，remind 下大家嗰個好客之道嘅。咁亦都可以咧同一時間啊宣傳一下咧，就係宣揚下呢我哋社區啊。咁啊有啲咩禮貌精神啊？嗱呢個運動涵蓋咗18區嘅喎，包括咧就係全港嘅學校啦、大小商户啦。交通嘅運輸行業啊，各個行業啦，咁啊同埋旅遊以及咧就相關業界方面，都會透過香港旅發局咧就推出好多宣傳嘅作品，譬如之前我哋見到古天樂嗰個啦，咁啊亦都精彩啊！即將以前嗰個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未得㗎，咁啊將佢點可以再做好啲咧？咁啊將呢一句嘅説話咧就再進化得多啲。咁啊亦都咧喺當局啊，咁啊會動員18區嘅地區資源同埋網絡，咁啊喺地區嘅唔同各個層面咧就做更加多有關於禮貌上面嘅宣傳嘅。咁當然啦，頭先提及過學校咪有嘅，因為佢哋都知道咧教育咧係好重要嘅，就好似我咁啦，由細到大咧。阿媽都教我做人一定要有禮貌嘅，係啦。咁大個咗之後咧，咁我都係一個有禮貌嘅人，我亦都希望我嘅下一代係有禮貌㗎。 係嗱，由細到大，因為由細教大咧，其實係好重要。我曾經咧咪教過小朋友嘅，教佢哋畫畫啦。我有見過咧，有啲小朋友咧。在爸爸妈妈的教导之下呢他会表现有礼貌但其实他是一个不礼貌的小朋友。这个呢就心态很重要了。即是在你教小朋友的时候究竟你是教他要表现这件事令到得到、我是一个乖的小朋友定是你真心尊重呢我觉得这个心态都需要教导咯。 哦、是、哦。如果你的礼貌下都是假的话呢、 啊、 那些就叫虚伪了。 是啊因为我真的有见过那时有个小朋友的学生呢、他真的哎老师早晨，跟住佢转个头咧，系对其他人系会即眼神又唔系咁好啊，对啲小朋友、其他朋友仔又唔系咁好咁样，系啊，咁所以就系啦，呢、這个讲，所以我就觉得系心态嘅问题，同埋爸爸妈妈嘅说话都好重要。有阵时咧，咪话要做个有礼貌嘅小朋友，要同人哋讲声唔该多谢，咁先系乖小朋友噶。咁有啲小朋友就觉得哦乖咧，我就系要同人哋讲唔该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唔系话你要去做一个。乖唔乖嘅小朋友，而系真系你真心去尊重你 ，say thank you， 即系对住嗰个人，我觉得呢个系核心最重要咯。 系啦，咁既然咧都有咁多礼貌运动咧，我觉得咧我都相信其实好多人本身系有礼貌嘅，咁不如咧就趁住呢个机会，咁一见到一啲宣传嘅时候啦，咁自己亦都多啲参与，甚至乎提醒住自己，乜嘢行业都好，咁无论你系属于运输业嘅、零售业嘅、餐饮业嘅，又或者你本身系一个唔使工作。作嘅朋友，咁但系都可以经常保持住一个好嘅礼貌咧，咁成个香港话俾你听，磁场都会好。 系喎，吸引力法则啊嘛， 吸引力法则啊， 系啊，新生代嗰啲咧系讲吸引力法则噶嘛， 系啊， 保持住个微笑， 系啦， 个微笑唔系假嘅，由心而发嘅，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睇一啲台上面表演嘅 artist 咁样啦，其实佢哋无时无刻咧都系展现出佢哋嗰个笑容嘅，咁如果佢有一刻冇展现嘅话咧，啲记者就已经写佢黑面啦。其实外国游客嚟到香港可能都是一样的。咁佢见到我哋冇展现出我哋嘅笑容，可能都会諗做咩我哋 blackface 嘅呢、香港人。咁所以我哋。 我做咗啲咩呢， 係啦。咁我哋见到喺街上面又有一啲游客需要帮手嘅时候，我都会做㗎。咁盡量帮下佢，譬如问路啊啲咁，或者有啲咩醒脑 tips 俾佢嘅。喺香港正嘅。咁又介绍少少俾佢。我觉得呢啲都几好嘅。 或者递张纸巾俾隔篱个乘客或者食客，咁抹返个嘴，咁都几好。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望一望时间先，7:08嘅早上，咁啊，听众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今日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 ，Vicky 咧都系继续喺度啦。 早晨。 咁啊，另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又话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Didi。 咁啊，见到你今日嘅笑容啊，就应该出边嘅交通情况就一切都系如常嘅。 其实我成日都咁好笑噶啦。 唔系噶。 都难猜测嘅有时。 当交通有阵时有啲挤塞啊、 你见到我眉头深锁啦。 系啊，都会紧张啲啊。 因为你个人咧心。心直口快 哦，系冇错，系啦。咁你识咗咁多年都知， 梗系啦。一见到呢一个你最唔想见到嘅，可能喺交通事故啊，各样嘢，你就即刻，哎呀，耍手又零头。所以咧，广大嘅市民。为咗 Didi 能够继续 keep 住个笑容咧，记住驾驶嘅时候要分外留神。 真系咁犀利，为咗我会咁大牺牲。 梗系啦，听众都识咗你好多年啦。 咁啊系，都识咗你好多年啦，大家咁话啦。咁啊唔系嘅，揸车咧真系时刻都要留神咯。你谂下，你揸住架车，我都成日讲咧，揸住系武器嚟噶嘛。 系啊， 你要顾及人，自己亦都顾及人哋啊嘛。 系，即系一有啲咩事，其实法庭嘅法官大人都系咁讲，因为呢个汽车咧系一件好凶猛嘅武器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平时用嘅就冇乜嘢啦，咁但系一遇到即系事故嘅时候咧，可以造成一个好大嘅问题。 系啊，总之真系唔好同前车真系太过贴啊！你琴日有冇睇农场道嗰单交通意外啊？哇！你真系你前车太过贴，你可以撞埋个巴士度，个马力几大，巴士又再撞巴士，搞到成条农场道去观塘咧都好塞车，塞车都唔重点，当然系其中之一啦。最惨系有伤啊嘛，如果有伤人嘅就唔系咁好啦。 所以都系觉得咧。有陣時候我自己喺馬路上面行啦，咁嗰度話咗行80，你咪行80咯。哇！側邊有啲噓一聲咁樣， 係啦，我真係好唔中意啊。 係啊，同埋有啲人有啲人中意啄尾啊。 哦， 係 啊，我都唔中意。 即係點解要咁樣咧？咁我都係正正經經咁揸車，可能嗰刻咧。又試過有啲位咧，因為一條路啊，咁佢冇得爬過我啊嘛，咁就係咁喺度啄住個尾。 佢想你快啲 啊！佢想我快啲啊，係啊，但我呢個係合法車速， 是 我係唔會理佢嘅。系啦，我就冇理 佢 咯。 快啲，除非佢真系好紧要、好紧要嘅事咯。咁其实有咩办法可以爬过你头咁样咧？你觉得？ 就佢自己早啲出门口咯。如果讲 早啲出门口，有时啲突发事噶嘛，有时啲突发事知道有啲突发嘢啊嘛，想突然间快啲，我都理解嘅。但系尽量就唔好咁样咯。 系咯， 我觉得你贴住人哋啊，因为如果响你安，你就更加唔中意啦。 系啊，梗系啦， 千祈唔好响安，我觉得。 系咯， 响安会吓亲你添。咩事啊？我第一时间听到声咧，会咦系咪我车有问题？ 系 咧，会咁样 啊？嗯，啱。咁啊，所以大家喺呢一个马路上边啊，继续咧都系 好有禮貌咁樣駕駛。 我哋朝朝都咁樣提㗎啦。總之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啦，有著數有著數嘅。咁、都講返呢一個交通先。 好啊。 咁今朝早都係少少車嘅啫，就喺邊度呢？就喺元朗公路嗰個樽頸位啊。元朗公路去屯門啦，近住富泰村嗰度車多少少啫。咁另外都係提大家啲緊急維修需要封路啦。喺大埔嘅寶湖道啊，有緊急維修，寶湖道去翻寶鄉街方向，介乎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啦，至到南文路嗰段咧，都係全線封閉嘅。 哦，我尋日見到喎呢、這個。 嗯，咁你見到周圍交通情況點樣先？大唔大影響啊？ 我尋日嗰個時間就唔係好多車嘅，咁、所以就冇乜特別大嘅影響。係啦，咁佢影響嘅咧就係影響我啦，因為我成日兜路， 兜得遠唔遠啊？ 都唔係好遠嘅，一兩個街口就兜翻㗎啦。 哦，一兩個街口兜翻， 大埔咁細， 冇、OK、錯冇錯。咁但係咧，除咗話影響到揸車嘅朋友咧，搭巴士嘅朋友都有影響嘅喎。咁、影響個九巴路線71号 K 去太和方向，同埋港鐵嘅接駁巴士、K18都要改道行駛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另外再提咗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路陷啊，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头角市政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就系咁啦。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大致上咧都系正常嘅吓，咁啊，大家有少少有阵时道路嘅挤塞啊，或者需要维修嘅话咧，就俾多少少耐性， 系 望清楚嗰个牌，话俾你听点样兜一兜咁样。 佢有好清楚嘅指示， 好清楚。譬如好似之前啦，咁我早几日咪喺又去旅行啦，咁、因为夜咗嘛班机，咁啊搭的士啦，搭的士翻屋企嘅时候咧，咁会经过呢一个城门隧道嗰一带，即系喺荃湾嗰度咁落，跟住再上城隧嘅。咁嗰条路咧，咁阿的士司机都话：哎呀，系啊，呢条路一过咗12点咧，就会封一封嘅。咁但系佢嗰度咧都写得好清楚，教你点样转左右向前，跟住屈翻右，咁、上翻上去城门隧道嗰、嗰条公路嗰度咁样嘅。咁所以就话，无论几时都好，咁啊驾驶嘅时候即系提醒。清楚啲路牌，就唔好话人哋一封路嘅时候即刻惊，或者即刻喺度怨点解又封啊？唔使惊， 系 啦， 睇 清楚， 人都会病下啦。 系啊，咁清楚，即系譬如嗰啲维修道路啫嘛，佢一定系譬如400米， 系 佢之前已经慢慢 话咗俾你听噶啦， 慢慢个牌400米啊，200米，跟住 sorry 咁样，慢慢叫你褪入去咁样。 喺尤其是夜晚揸车啦，真系要留神啊，即系千祈唔好瞌眼瞓啊。系、如果攰咧，或者车咧泊喺啲安全嘅地方，泊埋一边先，系咪先？即系命仔紧要。 梗系啦， 所以大家小心咯。我想同大家讲翻咧，记唔记得啊？前日即系话应该。記得你哋前日先講完啫嘛，講咗嗰個電子罰款通知書嘅。咁嗱，而家牛肉乾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咧，咪係郵遞方式嘅。咁但係遲啲咧就會咧，相信有睇新聞都知啦，就發出呢個電子罰款通知書啦。咁佢哋咧都講過，我哋星期一就係會以短信啦同埋電子郵件咧，就係俾通知嘅。咁就會喺案發嘅12小時之內咧嘅短信咧或者係電郵咧就俾登記車主啊。講得快得就係兩 字。字字字啊！ 我覺得我講嘢講得好快啊！有時有啲朋友 你心急啊嘛， 係啊，你講嘢咧講慢啲都聽唔到，所以我又。傾偈嘅時候應該講翻慢少少，係啦，咁樣咯。咁我都想研究一下，其實咧，你覺得咧，取消咗呢個實體告票啦，仲郵即係冇咗呢一個郵遞嘅罰款通知書啦。咁你覺得係點樣？ 如果咧純粹用個人意見啊，呢、這個我覺得其實幾好啊，因為而家你見我哋叫嗰啲咪錶啊，咪錶，咪錶係啦，係真係講老虎機嗰啲咪錶。 哇！即係你個年代唔好暴露出嚟啦、啊。但 我未聽過， 哇！你個樣咁後生， 你未聽過咩？ 老虎機 你讲真噶，即系嗰啲咪表咧， 有冇原因噶？ 嗯，有冇原因噶 ，Didi？ 我都系我谂啊，因为佢食你啊嘛，咪好似老虎咁恶咯，要食钱啫嘛， 搵翻 食你钱咪，我谂咋，我有幻想出嚟噶，唔系真实嘅答案。 知道点解先系啦，咁啊，迟啲同听众分享一下。 系 咁，你话如果你冇呢一个邮递嘅。咁佢直接用 SMS 或者 email 俾我咧，我觉得 OK 嘅。 嗯， 可能因为我电话咧就已经用得都几多，咁同埋咧，我而家譬如嗰个易通行咧，咁每一次过隧道嘅时候，其实我电话入边咧亦都已经会收到，有收到电子邮件啦，亦都有收到佢好似我唔知嗰个冚唔定系 SMS 嗰个通知，咁就话我已经付费啦。咁同埋同一时间我银行。我銀行亦都會 send 一個短信俾我，就話我而家譬如我過思瑞嘅，我今朝過，跟住佢就話過緊啫，即係仲喺個隧道入邊，佢已經話收咗我$800啦咁樣。 咁我咪全部一清二楚咯。 系， 我觉得系方便啊。如果你话架车佢嗰个违例罚款或者我哋叫牛肉干嘅320蚊，可能我真系譬如违例泊车咁样，俾人收咗个告票嘅话咧，咁我即刻都知道嘅话。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啊，又唔使話擔心嗰張牛肉乾風吹雨打歪曬啊，睇唔到。不過而家啲都係電腦編㗎啦。咁但係我覺得用電子通訊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都要進步㗎嘛。係， 同埋好似環保啲咯，嗰啲紙唔使用咁多咯。 係咯。 咁但有部分嘅駕駛人士又憂慮乜嘢咧？佢哋使用嗰啲係舊式電話，唔識得用短信啊，同埋電郵呢啲就係佢哋擔心嘅嘢咯。可能有啲司機比較。有啲的士有講得咁快，有啲的士司機比較年長噶嘛，咁佢哋有啲用翻舊式電話都唔出奇嘅喎。 哦，咁我覺得又咁樣，會唔會咧就係如果佢哋寫到明就係話我冇呢一個智能電話裝置嘅，咁嗰一啲部分嘅車長咧，我哋就被做翻嗰個郵遞。俾佢咁樣，咁令到佢都知道。 所以運輸署咧會喺今年嘅第四季開始咧就收集翻呢個登記車主嘅資料同埋聯絡方式咯。咁啊，到時先至諗住逐步咁推行呢個電子化咯。咁同埋亦都一樣擔心啊。擔心乜嘢咧？就係、是、你知而家短信啦，好多釣魚電郵嘅詐騙方式，呢樣嘢亦都係要擔心嘅。咁你知啦，好多時收到而家，我哋都係唔知道真定假嘅電郵，所以你都要大家好小心咯。咁不過好似你 今個星期五啊，留意住晨光警星 啊， 會講到呢一類型嘅點樣可以喺 SMS 嗰度咧就可以辨識得到呢個係咪已經註冊咗嘅機構或者政府相關部門啊？ 哇！咩今個星期五啊？每個星期五都留意呢個警星、啊。 今個星期五就講呢一個主題。 哦，呢、這個主題更加要大家留意啦。 咁梗係啦。 冇錯，咁其實希望政府咧都做多啲教育宣傳咯，咁教育翻市民啦，點樣識別呢一啲嘅短信咯。咁不過好似你咁講，小白時代進步咧，其實都係會電子化， 啊、 每一樣嘢我只可以講係有利同有弊， 係咯、 啊，好曬唔會，衰曬唔會嘅， 係咯、啊，係咪先？以前啲人夠騎馬啦，而家揸車啦， 可能遲啲唔 順 步 噶嘛， 遲啲可能係無人駕駛 啦。係啊，我啱啱前幾日先同阿仔仔講啊，到你第時大個嘅時候咧，嗰啲車就全部都係上咗個車之後輸入嗰、那個。个地址嘅咋，你就坐喺个司机位度望住嘅咋，你唔使做嘢噶啦。 指日可待。 系啊，而家都已经系咁啦，喺外 国。系啊，香港会迟啲都会系咁。 系咯，我都期待住啊。 哇，即系所以要跟住呢个时代步伐去进步咯，冇办法，每一样嘢都要改嘅，一成不变又唔系咁好啦。 系啦，我哋希望进步噶嘛，咁令到我哋居住嘅环境更加理想。你谂下，如果成条公路嗰度都系电脑化咗嘅。其實是可以大大減低呢一個意外發生嘅，咁你電腦控制就好少出錯嘛，因為而家好多時都係人為錯嘛，跟車太貼，我哋都係叫人勸人唔好跟車太貼， 跟住 電腦自己唔會跟車太貼噶嘛 ，set 咗，但係唔係，可能中意跟車太貼嗰個人 set 到真係太貼咧， 冇啊，冇得 set 嘅嗰啲 default 噶啦， 哦 default 咗嘅 ，default 咗噶啦， 咁總之就係大家隨住呢個時代進步啦，開開心心啦，係咪啊？ 係啦， 冇錯，大家攞出嚟研究研究啦， 係好，唔該曬 Dilly， 唔該曬，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咧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咧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咁值得再提提大家嘅话啦，咁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都话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咁啊见到好大个太阳啊，同埋有个好热嘅温度计喺度嘅，咁所以嚟紧。呢兩日嘅天氣咧都仲係會係酷熱啊！咁如果大家知道自己有一啲户外工作啊或者户外活動嘅時候咧，都多加留意啦。 晨光大學。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咁啊邀请到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早晨小华， 咁啊医师咧唔知道从中医嘅角度啦，点样去到睇我哋而家经常因为天气热，成日都会饮一啲叫做手摇饮品啊，咁啊特别咧喺呢啲嘅手摇饮品嘅时候，我哋成日都会话到好似唔系咁好，咁啊从营养师嘅角度嚟讲咧，就会觉得嗰啲就比较上肥啦，咁啊但系我又想真系天气咁热嘅时候又想饮下嘅话，唔知道从中医嘅角度有冇啲 tips 等我哋拣嘅时候可以拣啲系健康少少嘅咧 ，Tracy。 其實都有嘅，咁因為有時真係人之常情啦，係咪咁熱嘅天氣 都 係咁樣，有時真係好想飲啲凍嘢落去消暑下咁樣嘅，係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哋成日都話都係飲，即係我哋成日中醫都話啊，冇飲嗰凍嘢，冇飲嗰凍嘢。咁所以揀嘅時候咧，首先温度上其實都可以已經係揀咗先㗎啦，即係究竟你係真係全冰啊、少冰啊？有啲我上次見到有啲常温嘅，即係變咗佢係都有個室温咁嘅。咁嘅温度嘅，系啦，或者甚至系热饮啦，咁你可以拣翻，即系 我覺得都可以減翻常温， 係 啦，或者係即係有時天氣熱都未必真係飲到好熱嘅嘢啦，咁樣。 哦， 咁會比較好啲，係啦。 係，咁但係會唔會話其實有邊一類型嘅，我哋先唔好揀咁多嘅，咁啊令到我哋嘅身體就冇咁傷嘅咧？ 因為咧，其實你見到嗰啲，譬如我當你飲珍珠奶茶咁先算啦，係啦。咁其實茶底譬如即係都有分嘅，譬如話有啲即係偏寒性少少嘅茶，譬如話啲綠茶啊， 嗯， 或者譬如烏龍啊嗰啲，稍微係寒涼少少嘅，係， 嗯， 啦。咁變咗咧，如果你話本身已經係譬如容易有時肚屙啊，或者個胃咧食少少凍嘢落去已經係唔舒服，容易肚脹脹、飽飽滯滯、消化不良嗰啲咧，咁， 嗯， 其實就唔好揀咁多呢啲，譬如綠茶、烏龍茶類嘅嘢，係， 哦， 啦，反而你可以用多少少紅茶， 係 啦，即係譬如話啲嗰啲咩八爪茶啊，系啦，嗰啲或者咩有啲即系佢个名好似红茶咁样啦，咁嗰啲咧就偏温少少嘅。 哦， 咁对于如果你真系要饮嘅时候咧，用譬如偏温少少嘅红茶茶底咧，就会比较好少少。对于我哋嘅肠胃嚟讲， 系咁。如果譬如好似男性好似我咁样啦，通常都系热底嘅，热，嗯，底多，咁我哋会唔会反而选择翻绿茶底嗰类，令到我即系会舒服啲啊？会唔会嘅咧？ 我都建议如果你凉少少，可能会拣翻啲可能乌龙茶咁啊算。 哦， 因为绿茶嗰啲啊真系偏凉易畅。其他可能一次半次就冇所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你真係成日飲嘅，因為有啲真係中意，即係可能日日都會飲一杯噶嘛，係咪先？咁你長期飲嘅話就唔係太好咯。同埋都要提埋咧，就係，是，茶底還茶底啦。咁有啲咧就即係奶茶啊嘛，即係又會落埋鮮奶啊嗰啲啊，或者有啲可能奶粉啊落落去咁樣就加埋啊，變咗奶茶好好飲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奶咧就相對喺我哋即係中醫嘅角度，就係會一啲即係容易係生濕。即係你個腸胃如果消化得唔切、消化得唔好嘅話咧，佢係會容易生濕嘅。係啦，咁譬如如果你本身已經容易有嗰啲皮膚嘅問題啊、濕疹啊，即係已經喺啲天好熱嘅時候爆好多暗瘡啊嗰啲咁樣咧，你再飲埋呢啲咧就會更加傷咯。即係我哋話嗰個爆嗰啲皮膚又會再犀利啲啦，有啲人腸胃會容易肚屙啦咁樣。 哦，咦，我又冇諗到喎，原來奶嗰啲係會濕㗎。咁啊，真係如果自己身體體格唔係咁適合濕嗰啲咧，其實連奶都要走喎。 係啊係啊，可能飲齋茶咯，係啊。 哦， 即係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可能自己喺屋企沖茶包。 嗱，咁如果你真係又想喺出面飲啦，又唔想沖茶包啦，咁我知道咧啲茶嘅話，我哋當然係會唔係譬如烏龍茶或者係紅茶底會好啲啦，亦都冇嗰啲綠茶咁涼啦。咁但係配料有好多嘅，所謂嘅配料即係一啲譬如珍珠啊，又或者係嗰啲仙草啊，咁又仲有好多類型嘅，譬如蘆薈啊。咁我就咁講嘅時候，其實係咪蘆薈就一定最好啦？美顏啦、啊、潤膚啦、啊。樣樣嘢都好似有蘆薈就一定叫做 OK 嘅，咁又係唔係咁樣去到選擇呢？ 嗱，因為如果蘆薈咩潤膚嗰啲咧，好多時都係外用嘅， 啊， 即係譬如話嗰啲咩蘆薈 gel 咩曬傷，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保濕啊好好咁樣噶嘛， 嚇， 啊，咁但係食落去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嚟噶。 哦， 咁佢其實如果你話蘆薈，佢本身個底就係即係偏寒涼一啲嘅嘢。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平時係有時有啲熱性嘅便秘咯，我哋叫做係啦，呢啲大便去得唔係咁好啊，容易乾嘅大便咧，可以適當揀少少蘆薈都得嘅。 嗯， 係啦。咁然之後譬如你頭先講話咩仙草係嘛？ 係啊係啊。 系啦，有少少類似涼粉咁樣啦，黑黑地色咁樣， 咁 都一啲偏寒涼嘅嘢啦，我哋叫做嚇，咁所以變咗咧，都係嘅。咁你又係跟翻自己個體質去選擇翻嗰個配料啦。咁至於珍珠嗰啲咧，始終我哋成日都話有時啲珍珠咧咬落去煙人啊煙人呢啲嘢咧，咁其實係有啲難消化嘅，係啊，對於個腸胃嚟講，咁所以變咗有時你食嘅時候，可能即係譬如你飲珍珠奶茶呢啲咧，咁就即係。就唔好話真係日日都飲啊，或者點樣咯，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啦，當然係啦。咁即係變咗佢哋係一啲難消化啦，容易譬如有時脹住個胃啊，食咗落去即係影響我哋個腸胃消化嘅嘢，咁就呢啲都要大家都要自己即係精明選擇，我哋話 係啦，明白。咁另外仲有一啲，譬如係寒天咧。寒天又是一種點樣嘅嘢？係咪真係好似佢嘅名字一樣？佢係入比較上寒嘅咧。我哋如果飲嘅話咧，如果加埋綠茶嘅話就弊啦，即係涼上加寒咁樣，會唔會咧？ 寒天我唔記得我有冇記錯，大概類似一啲好似你食大菜糕係咪？ 係啊係啊，我都唔係好認識呢，這個 色嘅嘢係啦，佢煮出嚟就結結地有一個透明咁樣啦，咁呢啲都佢叫得寒天，其實都係 少少寒涼啦，少少涼啦，我哋叫做咁，所以變咗就我哋都其實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同頭先講話嗰個叫做仙草啊、蘆薈啊嗰啲，其實都一樣嘅，即係你加落去，其實佢都係有啲寒涼嘅性質。總之就個量唔可以過多咯。 哦，咁既然講仙草咧，其實有陣時喺街市都會買嗰啲叫做涼粉啊，啲涼粉咪一大嚿，就好似仙草咁樣嘅。咁如果我食嗰啲涼粉嘅時候，其實本身都已經係涼嘅咯。咁其實中醫角度嚟講，就唔係好適宜咧，或者鼓勵人去到食呢一啲嘅涼粉，會唔會？定還是有其他嘢去食嘅，有其他方法煮嘅，可以令到佢嗰個涼嗰個感覺冇咁強嘅咯？ 都唔係嘅，其實即係你佢用其他方法煮，即係好似綠茶咁樣，你綠茶佢個性質本身就係涼涼地嘅。咁如果你話佢係熱飲嘅時候，其實佢都係會有啲涼嘅反應，即係入咗去個身體入邊嘅，純粹就叫做好啲啲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你話你涼粉嗰啲，佢嗰個本身個性質就係寒涼㗎啦，同埋通常你涼粉嗰啲都好似未見過人。會唔會有熱食㗎？即係即通常如果你涼粉整落去嗰個糖水嗰度都係凍㗎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都係偏寒涼嘅嘢啦。我哋就叫做咁，你有時剩下嘅可能你真係忍唔住口食少少，我覺得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就唔好成日食咯，就唔好諗住啊，好似諗住天口慶啊，就日日都食啦，日日都飲啲嘢去清下熱咁樣啦。咁我哋因為中醫都講夏天其實要養陽氣嘅，係啦，就唔好話。攝取咁大量咁多嘅一啲寒涼嘅嘢，傷咗我哋身體嘅陽氣咯。 係，咁如果我問多少少，例如係果汁啊，可能市面上都有好多，譬如西瓜汁啊，又或者係菠蘿汁啊，咁呢一類型嘅果汁咧，其實喺中醫角度嚟講，又嗱，咁我又唔係話有啲特別寒涼嘅嘢，定還是本身個水果都睇邊一隻嘅？如果嗰隻水果本身係寒涼嘅，其實飲太多又唔好咁樣嘅咧？ 都係，其實即係好似西瓜頭先講話，西瓜都係寒涼啦，係嘛？咁啊，即係天口都係好熱嘅時候，你就可以食或者可以燒一下啲暑熱啊。同埋因為其實本身生果果汁呢啲咧，就咁佢水分佢係會比較多啲嘅，係啦。咁其實係會有幫助去我哋幫助消暑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你話譬如菠蘿汁啊呢啲，譬如咩芒果汁呢啲，其實就會有機會，因為佢就係、是、即係中醫講成日啦。你都聽到個咩皮膚即係出。濕疹啊嗰啲嘅時候咧，咩菠蘿啊芒果呢啲咧就最好唔好掂啦，咁樣係咪？咁就呢啲咧又係就呢一譬如呢一類嘅生果，又會係容易導致到皮膚過敏啊嗰啲咁樣嘅。 咩濕毒啊嘛？係咪成日講濕毒啊？ 係啦係啦，有啲濕毒咁樣。 哦，嗱，我再問多一個水果咧，就係呢一個果王榴蓮啊。咁榴蓮咧就未必拎去榨汁嘅，咁但係榴蓮可能有啲人會拎佢同個料理一齊去到煮啦，咁啊熱食啦，有啲人就咁喺度食啦。咁榴蓮頭先阿 Tracy 都話到啦，咁既然夏天我哋都要注意住保陽氣養生啊，咁榴蓮果王喎、又話成日話佢要補喎，咁係咪即係一定係 OK 咧？ 都要睇翻睇啫，當然榴蓮喺 suppose 喺夏天就會比較當造啲啦，係咪先咁？咁樣咁佢係真係有一個即係佢係比較偏熱性嘅生果嚟嘅，咁佢係有一個有少少對於我哋嘅身體其實係有幫助嘅，係啦。咁但係凡事都唔可以過量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啦係啦。同埋有啲本身可能真係佢體質入面已經偏熱啦，同埋因為而家香港大部分即係都呢排都見到好多人嘅體質咧變咗好多濕熱，有啲濕熱喺個身體入面堆積緊啊，係啦。咁如果你係真係開始有啲濕熱啊，譬如有口乾啊，成日飲好多水啊，啲小便又好黃。啊，跟住又開始爆粒粒啊，面又好多嗰啲咧，咁你再食好多榴蓮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出事啦。 哦，所以即係又係嗰句睇體質啦。 系啦系啦，同埋凡事唔好过量啦。 系啊系啊，咁计、你话而家坊间有阵时候我见嗰啲咩榴莲煲鸡啊，哇呢、這个真系补上加补啊呢个。 好补啊呢、這个真系。 呢个好补啊，即系唔好乱咁食吓，补得滞一阵，即系咪流鼻血噶？补得滞如果会嘅话。 唔出奇啊，系啊，流鼻血瞓得唔好啊，嗰啲咁样。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的而且确选择饮品啊好重要嘅。咁当然我哋拣啲好少少嘅，例如头先 Tracy 所讲嘅常温嘅一啲可能红茶底啊乌龙茶，其实都已经 OK 噶啦吓。咁希望大家揾翻位啱嘅饮品啦。唔该晒 Tracy，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最有前途新人奖、幼儿奖，排名不分先后。Nancy 桂、 粤女新梦、 梁乐彤、 铜奖林志乐、 银奖 Windy、詹天文、 金奖 Sika。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嘉明。 早晨啊，哦，热辣辣啊 ，Vicky。 早晨，嘉明，好热啊。 系啊，好热好热，大家都要保持呢一个嘅补水啦，饮、足水啦，补足防晒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下，你都真系留意翻。喂，虽然未真正系放暑假，但系嗰个暑嘅热度已经系到来啦。 系啊，哇，真系暑气冲天啊吓，唔系老鼠个鼠啊，系咧讲紧咧消暑个鼠啊吓。所以下个礼拜你又会听到晨光第一线咧，即系喺啲宣传。星帶嗰度咧，教下大家啲消暑嘅妙法，或者咧一啲咧防鼠嘅小貼士咯。 老鼠個鼠都可以講下嘅，因為啲好消息喎。因為呢一隻老鼠咧、哦，都期望佢有好消息咗好多年噶啦。 哦，老鼠樂園啊，你講緊 係啊，老鼠樂園咧，雖然都仲係連續第九年所謂見紅啦，即係都仲係呢一個有虧損嘅出現嘅。不過上年咧。净亏损系21亿， yeah. 今年嘅净亏损咧收窄去到3.56亿啫，讲紧系好咗83%。如果系家长计成绩表嘅话咧。OK 啦， 哇，咁咪真系就嚟收支平衡， 啊、最佳进步奖嘅、啊、简直系， 系啊，好好啊，我觉得， 我都系呢啲， 讲多少少啦，即系都有啲财金报章嘅版头咧，都系用呢个嚟形容嘅魔雪效应，即系魔雪奇缘啦，咁啊令到迪士尼啦首季嘅盈利啊创新高，咁啊都要讲下，因为即系我哋系纳税者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个个都有纳税噶嘛， 系啊， 你交咗税未啊？ 我交咗啦，已经 交咗啊，迟交税会被罚噶吓。你哋交咗税未啊？你哋吓 系啊，交晒 交咗啊，交晒就乖啦。 上面睇一睇，如果你系用智方便嚟到报税嘅话咧，其实个一个月嘅延伸都差唔多到时噶啦。今个礼拜就好搞掂埋佢啦。 我就系用网络报税嘅，所以我今个礼拜已经搞掂埋啦。 叻仔， 我系deadline killer 嚟噶，当我都搞掂咧，你哋好搞掂啦。如果你哋唔搞掂咧，到时水局嘅追你啦 吓。 唔好逃税啊！ 唔好自己去旅行啊！咁、 啊、 样 ，OK 嗱，讲开即系咁啊，纳税者梗系牙刷啲啦，咁、有份供养迪士尼噶嘛，都算咁啊！依家有盈利都系好嘅，即系因为早几年嘅时候，其实讲紧佢哋嘅盈利基础咧就未如理想啦，亦都入场嘅人次亦都麻麻地啦，园区又好似冇乜生意啦，咁啊又好似冇乜符 fit 啦，咁但系随住呢一两年咧，好明显嗱，我哋相信数据嘅咧结果论嗱、入场。人次咧就系640万人次啊，咁收入咧就系57.37亿元港纸啊，按年嘅变幅都几劲，按年升咗156% 啊，吓咁啊计 percentage 都系好嘅，咁啊估唔到咧迪士尼都要计埋 EBITDA 嘅，咁通常我哋讲啲讲啲其他嗰啲上市公司先会讲 ，OK， 咁啊系嘅，佢喺美国嗰度都有上市嘅 ，DIS 系佢嘅编号啦。 李文可唔可以请欧哥介绍一下咩叫做 EBITDA 啊？ 就系未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即系 depreciation 同埋咧呢个啊摊销前盈利啊，就加埋就系叫做 EBITDA 啦。咁样呢个就数据方面就9.24亿元 ，OK， 咁啊即系。小白同埋嘉明以至 Vicky， 你哋都系呢个乐园嘅享用者啦，即系间唔时都会入下去， 真金白银嘅 系啦，你系年票年票人嚟噶嘛，系咪？年票你唔好讲党，冇你哋啊，冇你同阿小白啊，都唔得嚟呢个数字啦，系咪先？所以多谢你都嚟唔切，应该系 有咁嘅年票党呢一个嘅行为咧，都已经系由疫情前啦，冇乜地方去嘅时候开始咗进账噶啦，咁、都加入咗呢一个行列咁耐咧，都已经可以见证。 证过佢喺过去呢几年嗰个生意嘅好坏，又甚至乎佢嗰个措施方面嗰啲嘅唔同嘅做法。嗱，譬如话咧，讲系纯粹系疫情前啦，咁佢由即系当时一个礼拜可能开一日、开两日、开三日，结果就净系逢星期三唔开嗰啲时间咧，都系。陪佢走过啊， 系 咁之后咧， 好似有血有泪咁。 系啊，因为当冇人嘅时候，佢哋依然坚持， 冇错， 入去戴住口罩， 系啊， 玩一阵间， 系热辣辣， 继续。 冇错， 我记得嗰阵时落完咧，因为大家戴住口罩咧，要射水啊， 嗯， 即系喺旁边喺一入去嗰条大道嗰度，或者喺其他等候嗰啲区域咧，佢喷啲水气出嚟，等你可以消暑啊， 系啊， 即系减下温、降下温咁样。 甚至乎佢啲巡游路线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系专登喷水嘅 party 啦，咁啊欢迎大家一齐。刚其实比较辛苦，因为戴住口罩又湿咗，又唔知点算嘅，同埋咧。经历过同啲公主冇得抱抱，公主戴住口罩，你又抱住口罩，然之后咧就大家有个距离划规，唔可以掂嘅嗰个嘅状态，去到终于哇，原来可以除口罩啦！一入去就拥抱住啲老鼠先，拥抱住只狐狸先，拥抱住晒所有你最心爱嘅卡通人物，嗰种嘅兴奋咧，都系陪佢真系真真正正去。经历过一个好艰难嘅时期咯。 嗯，咁啊，园区依家又有多呢个 Let It Go 乐园啦。咁我估啲少女们啊，啲小朋友们又好 happy 嘅。不过我就觉得，即系如果男仔方面当自己回想翻小朋友咧，入到去场嗰度咧，系时候又要兴建下一啲咧新啲嘅明日世界啊，新啲嘅 Iron Man 嗰嚿嘢啊，咁样。小华，你觉得系咪咧？ 其实嗰个而家个冰雪嗰个最主要都系个 target 系啲少女啦，系啊，女性啦。 系咯，作为小朋友男仔、 啊、 小朋友好似 其实我真系有问过两个仔仔啊，两个都系仔嘛，咁啊细嗰个就冇乜意见啦，因为就咦咁样，咁但系咧大嗰个佢都话其实佢去唔去都冇乜所谓， 啊、 即系佢有呢一个 feedback 俾我啦。 嗱嗱呢个重要啊，顾、 啊、 客嘅意见咧就系咧呢个老鼠乐园要改进嘅一啲地方啊， 系啦、 啊，想你下年咧盈利可以翻倍翻咧，咁、啊、你就真系听阿小白咁样讲，你有冇嚟啊？净系食咗女仔嗰档生意，男仔嗰档生意， 同埋咧，因为有一样嘢就系因为之前疫情真系好似嘉明咁样啦，都做过呢个年票档啊，咁其实好多位咧都已经玩到。系熟晒啦，好、 啊、 清楚啊！即系边度有厕所，边度有爆歌，跟住系边一个场系边一度几几时会 几多点睇咩 show？ 系啦，咁直至到系去到咧就系、是、今次去咧就净系玩呢个 area 嘅，下次去就玩嗰个 area， 谂下系几熟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再有多啲系譬如刺激啲嘅，或者真系今次、上次系做咗个雪啦，今次做其他嘅， 系咯，我都有谂， 几好 啊！其实即系如果点样吸引到男小朋友咧、一定系车仔啦，咩车？仔你咪将嗰啲麦昆变成碰碰车又好，麦昆变成即系一个真系高卡车又好，因为你而家见深圳其实都已经有好多小朋友玩啲高卡车场咧、其实我估乐园咁大地方咧，你整个高卡车场系不为过，同埋咧乐园咧如果系兴盛咧，迟啲咧同佢嗰个北大屿或者南大屿咧两个园区，一个商业园区，一个度假园区咧，其实做个互联互通咧，先做到个效应喺嗰度咯。 而家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喺东京？其实都有嗰啲类似嗰个诶电玩游戏嗰个车啊， 系啊， 嗰个即系嗰个车嘅时候可以喺个市面喺个路面上面玩嘅，咁你可以用呢一个车仔咧去到行经呢一个譬如涉谷区一带嘅，咁佢系需要一个国际 license 驾驶执照先至可以享用到呢一个嘅玩乐啦，咁当然要俾钱嘅，咁大概咧就围翻你预600-900蚊港纸一转咁样，咁其实如果头先我讲得啱，如果你话可以喺个乐园附近嘅地方再兴建多啲唔同嘅區域嘅話咧，你可以將呢一類型嘅叫高卡車嘅玩法咧，配合咗樂園嘅主題，咁你可以喺其他嘅公路上面玩，咁又唔會影響到園區入邊嘅市民啊。 係啊，同埋你咁大樂園冇車玩，講唔過去。 同埋你可以 serve 到大人啊嘛。 係啊， 係啦，咁小朋友咧又可以喺入邊玩，咁大人亦都有一啲嘅叫做機動遊戲或者玩樂設施咧，係好啱大人去玩嘅。 係啊， 咁咪成家一齊去咯。 其實我都好中意幫佢諗嘅，因為我都幾中意佢啲人物啊，老老實實，所以頭先。阿小白一谂咧，我又延伸再帮佢 brainstorming 一个，其实可以亲子驾驶噶嘛，即系唔系个个老豆都有车牌嘅，就算个个老豆有车牌，都唔系个个养得起架车啦。咁喺乐园嘅时候，可唔可以做到一个光景，系阿爸载住自己嘅小朋友，可以真系仿如？ 路面上玩一啲嘅虛擬實境嘅遊戲，或者一啲真實啲嘅高卡車遊戲，係阿爸同阿仔一齊玩，而個安全度係高㗎。係、 其實講真咧，就算係入門口嗰個位咧，你離開咗港鐵站之後咧，都行一段時間先入到去啦。佢嗰一帶嘅路段咧，正式係未入閘之前啦，延伸到去迪欣湖嗰邊咧，都好多空間。係 啊， 當然你要做個度假園區，嗰度都係位置清靜啲、舒服啲、放假 feel 啲嘅。但係會唔會都有足夠嘅地，起碼可以？諗下，除咗泊車之外，仲有啲咩可以玩咧？ 係啦，譬如咧，我記得喺大阪嘅環球影城啦，咁佢哋嗰個做法就係喺個車站一出咗之後咧，其實係有一大扎好強勁嘅商店街，亦都係一大扎嘅食肆同餐廳，咁係同個樂園冇特別有掛鈎嘅。咁、我哋都啱㗎。咁其實我哋可以喺嗰度，譬如會唔會做多啲唔同呢一類型嘅食肆啊？俾人哋 shopping 啊，甚至可以買到啲時髦啲嘅嘢嘅咁。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个几好嘅谂法嚟， 因为我真系都系嗰句啊，即系政府布局喺东涌或者北大屿、南大屿嗰度，其实好多新嘅项目会喺嗰度玩，譬如即系嘉明之前去过呢个昂平360， 系啊， 即系有见到嗰个机器猫，系啊。咁其實嗰度係一個景點，跟住迪士尼係一個景點，跟住遲啲北大嶼嗰度想做個休閒度假勝地，南大嶼嗰邊你又會想嗰度有個機場，嗰度有個新嘅商場，嗰度係全個香港最大嘅商場嚟，咁你四嚿嘢點樣穿埋一齊呢、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個協同效應，而令到淨係單單香有啲遊客嚟到香港，喂，原來淨係玩你大嶼山都夠用錢用得夠多啦，或者夠多嘢玩啦，夠繽紛啦，要搭 cable car 有 cable car， 要主題樂園有主題樂園，食買玩有嗰度 outlet， 跟住入翻去啊，有個 resort， 有個大澳二澳 resort 嘅，咁樣幾好，即是应该咁样做嘅。 都有啲喺网上购票嘅平台呢都自己帮你穿插咗㗎啦。可能嚟到香港嘅游客呢，我可以一次过买两个，甚至乎一去到八个不同香港嘅旅游景点，咁有一个特别嘅套餐。又或者根据返以前嘅旅游经验呢，譬如话通常鍾意玩主题乐园嘅朋友一定会去美国嘅奥兰多嘅。喺佛罗里达州嘅奥兰多，因为淨係奥兰多呢有六个迪士尼。 系 喎。然之后再加埋有环球影城啦，有其他嘅动物公园啦，有好多不同嘅主题。所以你淨係玩一个城市呢，就已经可以起码你玩足个几两个礼拜嘅，咁佢哋就会有一啲真系预咗你会留低住，然之后慢慢玩嘅套餐。可能我系唔止一次入园嘅套餐啦，又或者系我系酒店住宿再加埋入园嘅套餐啦。咁其实好多方面都可以帮到啲游客更加舒心地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咯。 我觉得系正噶，即系大家动动脑筋啦，同埋即系见佢今年都做出成绩来先。 系啊， 系啊。如果佢长期做唔出成绩来，我都费事献计啦。因为冇乜所谓噶嘛， 同埋即系 唔交成绩， 香港人都有份噶嘛。 有咁嗱，睇翻佢前瞻少少啦。出年有啲咩嘅点子咧？嗱，今年就靠咗 Elsa 就爆咗啦。咁其实佢都啱啱上咗佢嗰个串流平台嘅架咧，就系讲呢一个 Elsa 嘅园区点样样去搭建而成嘅。 香港系咪啊？ 系啦，就专登系讲香港呢一个嘅特别小园区系点样样做啦。咁唔知会唔会透过呢个平台吸引到更加多海外嘅朋友睇开佢其他啲片嘅？咦，立到中意。咁不如去香港 飛過嚟啦！ 最緊要就係啲小朋友，媽咪我要去啊！咁就唔知會唔會帶到呢啲媽咪可以 即係 為千金換就花千金嚟香港啦！ 唔知點解啫？你都起碼去兩次啦！ 咁咧，但係又咁，因為咧佢哋出年咧就會喺周邊地區咧就有另外一個嘅隆重事項會開嘅，就因為咧佢有一艘船，咁嗰艘船咧就第一次落户亞洲，不過就唔喺香港啦，喺新加坡。咁如果2025年嘅時候先至開始喺新加坡嗰边上船玩嘅话，又会唔会带起翻香港嘅朋友呢？会唔会又有啲到时嘅套餐系？我想上船嘅，不过顺便嚟一转香港， 系咯？ 会唔会有一个点喺香港停一停，去埋香港个乐园先？ 之前立会都听到有啲议员就话，其实都想呢个船咧系过埋嚟噶，咁啊等大家可以有个连锁效应啊嘛。 就算你唔系长住喺香港，成为你呢一个嘅母舰当中嘅母港，可唔可以都成为其中一个点呢？都系一个家姐。 真系咯，我都觉得系，希望佢继续爆数啦！ Yeah. 加油啊，米奇老鼠！ On fire 咁熱啊！除咗係講天氣之外，梗係講緊歐洲國家杯啦。今年度嘅 Euro 2024官方主題作品就係聽過 Medusa、One Republic 同埋 Leoni 嘅作品 Fire。 我都 on fire 啊！小白，我唔知你嬲唔嬲？ 我又 on fire 啦！我比零啊，尋日贏嗰場。 嗱，唔好講琴日先啦。其實琴日朝頭早咧，呢個巴西零比零咧，已經令到大家咧大跌眼鏡。 我都震怒啊！雖然有一球咧， 震怒添啊！ 真係震怒，你包括巴西喎。 系 咩？咁你冇理由，其實你睇到成場波，佢一路又撳住嚟踢，又成，跟住亦都有一球入灌咗炸壺啦。咁但係你冇理由最後都係零比零。 冇錯，同埋琴日巴西其實係對哥斯達黎加，以南美國家嚟講，唔算係即係好高端嘅南美國家喺排名嗰度啦。 稍後就有阿根廷啦，我記得。 係啦，一陣間踢阿根廷。喂，琴日英格蘭係窿窿啊嚇，對斯洛文尼亞。咁啊，即係丹麥又窿窿啊。如果你琴日咧， 但係小組首名啊。 係啊，你凌晨三點鐘趌咗起身睇咧 ，sorry， 兩場都係完全冇入。球啊，系丹麦对塞尔维亚。 你知唔知我三点半咧就只狗叫我起身，咁我就醒咗啦。 你好嬲啊，系啦，你又震怒系。 跟住我就处理完只狗之后，我就去到睇咗场波啦。我睇一半之后，我真系都唔睇，因为老鼠拉龟得太犀利啊。 其实咧，英格兰咧，即系你话佢用谋略又好，或者隐藏实力又好咧，其实冇可能零比零对斯洛文尼亚。 咁佢而家个走线咪去咗另外嗰边咯， 好差嘅 黄金路线啊嘛，而家佢嗰条 系。如果系咁样走线咧，即系我有理由。预测今晚罗马尼亚都是和波、 哎、 都是咁样走线，即系唔系我预测吓，因为件事是咁样发生，件事系咁样发生。如果真系不幸比阿欧严重咧，唔使多谢我，亦都显示出欧洲国家杯头段分组赛嘅时候几咁沉闷咯。好啊，咁啊，大家继续呆呆滞滞啦，因为欧洲国家杯成日凌晨睇波睇到呆呆滞滞啊吓。 晨光第一线 ，Vicky。 唔知三位拍档，你哋中唔中意啲细细粒粒嘅嘢嘅咧？微型啲嘅嘢嘅， 我即系迷你版嗰啲。 系啦，迷你版嘅嘢、哦。 我想自己再细粒啲啫， 唔使啊，你大只啲好啲。 我想缩细自己啲细路仔，佢哋可爱嗰个样子，然之后带佢出街，好似 Pokemon 咁。 我又谂到突然间，如果我哋送翻去啲咩 3D 噶嘛，影咗张相，跟住可以将你自己啲屋企人变到好细个，跟住一家人咁齐晒排咗喺个柜嗰度，呢啲都系即系都几得意嘅嘢。 系啊，我都想缩细下自己啊，令到自己间屋咧好似大啲啊， 系咯， 因为咧只要我个人即系我间屋我间屋冇变大唔紧要噶，我自己缩细， 喂，同埋 咁我咪住紧几万尺嘅屋 咯，我亦都好想有个缩细技术，每逢揸完车之后将架车缩细， 系啊，泊车容易啲， 唔使泊车我就拎走架车，摆落袋， 哇， 搞掂 啊！ 哇！你知唔知市区车位成三四千蚊咧？每个月咁样悭咧，都悭翻万几两万蚊嘅，真系真系唔讲得少啊！ 嗱，其实小发咧，佢咪成日去旅行嘅时候都会拎啲扭蛋翻嚟嘅。 系啊， 其实扭蛋嗰啲咧都系细细粒噶嘛。咁、其实喺日本嚟讲啊，微型创家作家咧，微型创作家，咁、其实喺呢两年咧，其实都发展得好快。即系譬如佢哋咧会用好多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一啲嘅物品啦，即系譬如好似擦鞋嘅擦。 系。 佢就會將佢拼咗出嚟，然後好似咧去到變成一個農田咁樣，係、啦，跟住咧有一啲咧就係當口罩，口罩你諗下藍色噶嘛，係咪？咁、但係有一條一條嘅痕嘅喎，咁嗰啲咧就好似我哋嘅游泳池，好似有個上帝視角咁樣望咗落去，咁、佢就會有好多唔同呢啲好得意嘅微型展出現咗嚟啦。咁、原來咧，原來我哋人類咧喜歡細細粒嘅嘢咧，都有啲心理學嘅喎，係、啦，點解咧？點解會中意啲細細粒嘅嘢啊？小朋友又叫咗 B B 仔啊？或者甚至咧，啲狗咧都会有一啲迷你嘅品种啊，嗰啲叫咩 ？Mini 啊 ，T 级 啊，叫做 啊， 嗰啲 系啊，系啦，系啦。原来背后咧有个心理学嘅，原来就系根据住令到我哋见到一啲咁细型、咁微小嘅嘢咧，令到我哋感受到就系我哋生活之中嘅目标嘅唔满足唔到嘅满足感。 哦， 嗱，即系譬如咧，假设喺我哋生活之中无法去实现嘅、实现唔到嘅一啲嘢，但系如果我哋透过望到呢一啲嘢咧，望到嘅时候就好似拥有咗啦，就有一种满足感喺度。而且原来当我哋人类去睇到一啲细细粒粒嘅嘢咧，原来系会释放一啲多巴胺嘅喎。 系 会完全唔知喎，呢、个都系心理学家去分析翻嚟嘅。佢就话原来当我哋释放一啲多巴胺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幸福啊、开心嘅感觉啦。咁所以点解咧？而家系有好多人喺一个社交平台里面咧，有其中一个日本嘅微型创作家咧，佢嘅 followers 咧系差唔多300万嘅 followers， 系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嘅。咁如果你话啊，我都想睇喎，喺香港又睇唔到咧？除咗睇相之外， 有、好似好多唔同嘅微型嘅展览啊，成日都会喺譬如中环街市啊，或者 PMQ 啊嗰啲位咧，都会 show 出嚟。 系啦，嚟紧咧就有两个嘅微型展，都系喺港岛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喺太古广场免费入场嘅，咁啊去到7月8日啦。咁佢咧就系、有22件系嚟自咧用呢一个中西区为主题嘅，譬如当中有啲文武庙啊，有一啲都爹利街。嘅煤氣燈街啊，然後咧又有一啲中式嘅茶樓啊，有啲鐵皮檔嘅茶記啊，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咧睇得到，原來有一啲我哋好似經常接觸得到嘅，好大大嚿嘅，將佢變咗 mini 版，又會係點樣嘅咧？譬如石板街啊、海味街等等。咁如果你話我睇完呢一個咧，22件唔滿足嘅，咁我哋可以咧去灣仔會展。灣仔呢會展呢一個咧係更加特別嘅，就係、有好多我哋以前已經冇咗嘅嘢，佢重現翻喺我哋眼前。咁係啲咩咧？係啦，一啲傳統舊式嘅涼茶鋪啦，其實而家已經買少見少啦，有一啲嘅理发铺啦，原来豆浆店咧以前都多嘅，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啦。 系嘅， 系 嘅。系 啦，仲有一啲咧，譬如系50年代嘅公共房屋，即系两层嘅，有啲系两层，有啲就22层嘅。究竟佢哋晾衫嘅时候系点样晾嘅咧？佢哋喺入边，譬如系喺个嗰啲叫咩走廊，走廊系会自己摆埋张台喺出边煮饭嘅。而家唔会噶啦嘛，唔会喺走廊度煮饭噶啦嘛。咁但系咧喺嗰啲嘅微型咧，微型展里面咧就会展现翻出嚟啦。甚至乎咧喺有一啲茶楼里面有啲嘅点心车啦，咁都会可以喺嗰度喺呢啲微型展度见得到。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呢啲微型展，即系啱啱紧贴翻就系啱啱个心理学家就系话，当我哋睇到一啲微型展嘅时候，细细粒粒嘅嘢，点解会有个满足感咧？原来假设佢系真系呈现翻一啲我哋唔能够再见到、唔能够去再参与到嘅嘢嘅时候咧，原来喺睇嘅过程当中，我哋都有个疗愈同埋满足感咯。 之前我曾经去过中电嘅博物馆咧，佢入边都系有一个小型嘅微型展啦，就系讲翻好似头先 Vicky 讲咧，好怀旧嘅一啲片段出嚟啊，展示翻咧就系其实当年点样为之系用煤气炉之余，点样去发电嘅咧？有电嘅时候系点样全层楼嘅街坊一起出嚟去一起享用嘅咧？一部电视机睇 EYT 嘅时候，成个区都落埋嚟睇一部系即系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彩色电视。 呢个咪咩咯？即系九龙城寨入边 海棚啊嘛。 系啊，即系你听阿古天乐啊，即系阿林峰啊喺度睇住阿棒哥。其实冇棒哥噶，佢把声系棒哥嚟，把声嚟嘅。 同埋会展呢一个嘅呢一个微型展有啲咩最特别咧？就系原来系用本地嘅艺术家、微型嘅艺术家再加学生一齐去制造出嚟，咁所以可以一齐去睇一睇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我哋嘅财金嘉宾咧，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港股啦，港股琴日都系啊吓，有少少牛皮嘅，咁啊，港股倒升45点啦，咁啊，中资电信股就受捧，呢、這个就系财金报章嘅标题啊，咁啊，大型嘅科网股就个别发展，咁啊，接近恒指结算啦，好似六系不穷嘅，但系但系 闷 系啦，闷咯，就唔系绝咯。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喂，六月个势头系点？迎嚟咧七一假期打后啊，七系咪大翻身同埋大跃进咧？咁啊，交俾 Kenny 分析啦，唔该。 啊，我谂好似琴日咁讲啦，因为其实个港股方面咧就有年初第一季升上嚟嘅话咧，好大程度上都系一啲政策啊，即系杂色嘅，即系各样嘅嘢都有啦，就推动翻个系市场嘅气氛啊、动力啦。咁啊，去到呢个时间嘅话咧，就即系暂时又静一静啦。咁啊，冇乜特新嘅政策跟进之下嘅话咧，明显成交方面咧都系即系缩减嘅。咁啊，琴日就1000亿都唔够啦吓，咁就再加埋我哋琴日啦，那个恒指嘅技术走势都下嘅，暂时有讲嘅话咧，就要突破翻18600啊、18700啲位嘅话咧，就未咁容易嘅，除非有新嘅催化剂。但系与此同时咧，去250天平均线咧，就17600呢啲位咧，亦都有几强嘅支持嘅。咁所以形成咗一个拉锯局面。咁喺呢个拉锯局面嘅情况之下咧，投资者可能就会系即系换马啦。咁换马去边啲咧？就头先讲啦，就一啲系比较系手性高啲嘅，派息比较好嘅，同埋估值比较低嘅一啲电信类股份啦。 嗯，咁除咗电信类股份，中特股都继续有追捧啦。好啦 ，Kenny 又问下你啊，中特股嘅热潮系咪可以继续 sustain 到落去啊？港股嘅下半年呢，尤其是踏入七月嘅时候，都仲系中字头啊，真系平稳之中有点惊喜，咁就已经 OK， 派息又理想。咁有阵时嗱，如果你有听呢个环节，其实 Kenny 都有讲啊，中特股或者中概股喺今年年头嘅时候。就是散户股民有少少收集啊，譬如讲緊嗰啲中移动啊、中电信啊或者中海友啊等等，有少少旁下身呢，到目前为止都有一个潜在嘅盈利喺当中嘅。咁 ,Kenny 下半年你自己对于中特股嘅睇法又系点呢？ 好明显站都系继续强势嘅。你睇翻咧，其实虽然恒指方面咧，就而家由高位19700咧，就翻落嚟18000或者18000楼下啦。咁大概都调咗10%到啦。但你见到咧，嗰啲头先提嘅中特股啊、中海油啊，或者啲电信类股份方面咧，不但止咧就冇调10%，反而仲升啲添。咁所以你见到其实依一集份方面咧，都明显咧就持续跑赢咗个指数。咁我背后原因系咩咧？因为其实最重要就系话港股咧缺乏一啲系高增长嘅概念啊，即系唔同譬如美股哇，我哋净系买死一只Nvidia 嘅话咧，就已经系即系长飞长有啦。点解咧？因为佢真系有个增长嘅概念喺度啊嘛。虽然系股价升咗好多，哇，大家觉得哇好贵咯，即系我哋旧年讲都系几百蚊美金啫嘛，即系而家系过千蚊美金。 再拆细翻，跟住再拆细， 都仲要升。点解咧？因为佢你话佢系咪一个神话咧？咁其实佢系真系有盈利增长喺度嘛？咁所以佢个预计 P/E 都系讲30倍到啫。咁如果以佢个earning growth 嚟计话咧，佢又严格上又唔算贵。咁港股翻嚟港股嘅话咧，其实而家睇唔到一个系板块或者一个行业上边嘅话咧，大家会觉得系一个持续性高增长。即系以前我哋买港股可能买啲系平台经济嘅，买啲系即系 tech 股，咁我哋会觉得腾讯啊、阿里巴巴嗰啲系高增长嘛，咁我咪愿意用一个高嘅 P/E 去买佢咯。咁但系而家情况唔系啦，咁就系咪冇即系喺港股冇选择咧？咁又唔系，咁大家咪走去买翻一啲系稳定派息得嚟咧？佢仲要个 payout ratio 系不断增加嘅，譬如你见中海油为例嘅话咧，佢哋嗰个系派息比率方面咧，就系不断咁每年都提升上去嘅，咁去到呢个70%嘅派息比率。 咁如果你睇翻中移動呢啲，亦都係啦，都係不斷增加。咁如果你話即係再睇落去嘅話，譬如好似中聯通呢啲，佢而家嗰個派息比率係講44%啦，但係國家嘅政策咧係定咗係每年係增加嘛，咁所以佢咪有空間去提升咯。 係，咁我估計散股民咧都可以大家多做功課啦。從住 Kenny 頭先講嘅一直話啦 ，Kenny 同你講下啲出行類股份，或者咧講下啲搭下飛機先啦。話説咧，報章都有講啊，被譽為咧航空界嘅奧斯卡咧出爐啦嚇，咁啊呢個 Star Trek 啦，咁啊2024咧，咁啊國泰航空由上年排名第八位啦，升翻三級，去翻咧第五位啊嚇，咁始終我哋香港人嘅航空嚟噶嘛，咁啊即係佢嘅排名越高咧，我哋都好 proud of 我哋嘅航空公司啊咁樣。好啦，咁有冇機會帶領國泰嘅股價，以至就係國泰航空都表示咧，未來三年咧將會有咧全新嘅機艙產品亮相嘅，包括咧推出咧波音777嘅一啲客機啦，咁啊喺個商務艙啊或者特選經濟客艙嗰度咧有所提升嘅咁樣。咁我估疫情過後 ，Kenny 公幹又好，即係飛都飛得多少少，你嘅感受係點？而關於航空股嗱都有好多，即係譬如內地咁樣，即係南航啊或者東方航空啊、國航啊等等啦。咁通常咧暑假咧都會喐一喐嘅呢啲板塊。嗱 ，Kenny 交俾你幫我哋詳細分析一下咧航空股嘅板塊啦，唔該。 好啊，咁其實我諗最重要就係、是大家會關注翻方面咧，佢 capacity 幾時去翻一個係疫情前嘅水平啦。即係雖然你睇翻就譬如乘客量啊或者貨運量方面啦，其實都由疫情之後大幅係改善嘅啦。咁但係始終就係譬如國泰為例啦，佢都未翻去呢個係疫情前嘅100% 嘅 capacity 嘅。咁而家大概都係70%到啦嚇。咁就好多嘢配套啦，好多因素啦，就除咗需求之外嘅話咧，咁其實你仲有額外嘅配套點樣去支持得到佢一個運力去提升翻？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頭先我哋提到咧，都係一啲假期旺季嘅，當然係好爆啊，好緊要啊。但係咧，航空公司唔係就係睇嗰個high season 噶嘛，咁佢可能要睇翻淡季係咪個需求都係翻去正常水平咧，先至會加翻嗰個係capacity 落去。咁所以你話係完全恢復翻咧，就其實係未嘅。所以你有股價方面咧，都係反映咗依樣嘢。喺雖然係低位升翻唔少上嚟，不過咧都係遠遠咧就係低過之前咧嗰個係即係歷史高位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現實經營環境嘅情況。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是如果你講開旅遊話啲話咧。我即係覺得比較係高增長比較靠譜啲咧，反而係嗰啲係網上嘅訂票嘅平台啊，訂酒店嘅平台咧，呢啲就係輕資產啦、啊。輕資產得嚟咧，佢都會受惠翻咧嗰個航空需求嘅上升。咁所以形成咗你見佢哋嘅股價咧，相對航空股係反而係更加好添。 係啊，都要非常認同 Kenny 咁樣講。內地咧更加有啲財金評述咧話，內地嘅旅遊業啦，或者咧叫做內地嘅互聯互通式嘅旅遊業咧，可以話係咧嚟緊嘅新三頭馬車啊 ！Kenny， 你點睇咧？ 依、這個都係反映翻咧，就係、是、嗰、那個成個國家方面咧，嗰、那個係內需啊消費個模式嘅改變咯。咁就過往可能有一啲係奢侈品啊啲貴價品帶動嘅話咧，就轉向而家我哋係講緊係呢個咩嘛叫做係生活嘅品質嘅提升咧，就唔係買貴嘢嘅，就係呢個心靈啊，同埋呢個係 深度遊 心嘅健康，係啦， 係啊。咁可能呢啲平台都幫得到手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同 Kenny 咧傾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同咧鄧星興傾偈啊，講下股市嘅情況。多謝 Kenny， 拜拜。 拜。 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 上盛放。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间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故人已于我旁，年月在给养分，安心于基本我愿抱拥，有着能盛放。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 线，今日咧翻嚟嘅时候都听到小白提咗几句书展啦，咁嚟紧就会举行咧。咁其实除咗书展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咧，就即将举行。 系啊，未讲喺湾仔嗰边先咧，就讲下中环街市啦。因为原来今日咧系国际禁毒日，咁所以咧，其实喺翻中环街市咧，由今日去到30号，即系今个星期日啦，都会一连几日咧有一个一齐企硬唔剔嘢嘅展览嘅。咁呢一个巡回展咧，就系嚟自禁毒知识站嘅一个新推出嘅展览嚟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中环嗰边望一望啦。 都要了解翻啊，因为今时今日咧，啲毒品咧，即系嘅祸害咧都好紧要，同埋咧，今时有啲毒品咧唔会话俾你听呢个系毒品嚟噶， 系啦， 即系冇咁明显嘅， 形形色色都转咗好多啦。咁啊，纯粹系。吸下知識都要知道一下嘅，咁啊另外去翻灣仔嘞噃，咁啊今朝早聽過小白講書展啦，其實書展一年咧亦都係隨住有幾個不同嘅展覽咧同步喺翻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嘅，包括咗有運動消閒博覽啦，同埋有零食世界嘅，全部都會喺7月17号至到23号咧喺翻同一個地點舉行嘅。 係啦，所有嘅展覽咧我都會好踴躍去到一家大細去嘅， 係咪啊？ 唯獨是呢個零食展覽我自己去， 我都好有興趣， 好危險啊！ 我唔會帶埋啲小朋友去，我 舉手 係咁買。 我舉手問一個問題： 係 如果貿發局有啲同事可以答下我，點解左青龍就係呢一個嘅運動博覽？ 係啊， 有白虎就係呢一個 零食， 就係呢一個零食展。 一路讀書，跟住又有呢一個嘅運動，係啦，運動啊嘛，咁啊動靜皆宜啦。咁但係你會餓噶嘛？ 係啦， 我都唔係食零食啊，大佬。 系咪？你又叫我做运动， 你又要我食 啊？ 唔系，你又要食零食啊？食嘢唔紧要啊。如果你嗰边商系呢个运动展， 系啊， 那边商一个健康美食展。 零食咧，可能係有啲健康嘅零食， 我都知 道，例如果乾， 我知道。 咁我雪糕啊，但係 我俾你估下，零食係健康多定唔健康多啊？ 健康多，咁係咯。你問營養師都係咁答啦。 老實講嘅，不過我都係好中意食零食，即係我純粹提出一個問題啫。 係啊，有啲朋友又覺得會啊，我做咗運動可以慰勞下自己，咁又揀翻啲健康零食咯。又或者啲家長就話：你如果想食零食，就會要去讀咗書先。你要食零食。就做下運動先， 一路睇書，咁你悶嘅時候個口咧就 係 嚼下嚼下咁樣。 嗱，我覺得要拍條宣傳片嘅，就住你哋，你哋頭先講嗰啲嘢咧，我真係覺得 咁應該揾我哋拍啦。 你要理順到呢件事咧，你必須 教育下大众、 啊， 真系咧，即系你譬如好似妈咪啊，妈咪啊，Alison 妈咪啊，小白爸爸，真系咧，即系要考咗试考得好，你先奖你食零食，咁、你咪去零食展咯。奖完你食零食，你个细路哥黐肥，咁、你咪去做运动咯。 系啊， 咁你做完运动之后攰，咁你继续温翻书咯，系咪先？即系你要做到个 循环， 系啊， 系 啦， 整埋路线图俾大家， 教育系大家先得嘅， 又得。嗱，咁今次咧，我哋就之前已经讲咗今次嘅书展啦，咁所以咧，集中喺呢个时候咧，就讲下另外呢两个啦。其实三大展览咧，佢都遇到几多人会入去噶，净系讲下啲参展商咧，有成760间咁多。咁所以咧，你可以买一张飞就行晒三个展览嘅。有啲咧就第一次参展嘅运动用品商啦，咁佢哋就话咧，其实都希望可以喺今次咧摆翻啲嘅档摊，等大家可以宣传，知道下自己个品牌多少少。咁所以有啲咧就会系，譬如话有啲系锻炼器材嘅品牌。就会第一次嚟参展做咩呢、我哋同你玩游戏、就送礼物俾你咁样样。就话啦，如果你系唔可以去 gym， 或者你自己本身冇出边用开 gym 嘅话咧，你都可以买翻啲用品翻屋企嗰度，都可以健下身嘅。 变咗家居 gym， 系啦，家居 gym。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大牌子嚟嘅，去到零食展嗰边咯，我想做翻啲怀旧嘢啊。头先 Vicky 咁样讲，啲迷你展都有好多怀旧啲风情喺入边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品牌嚟嘅，佢就话啦，希望多翻啲。复刻版的怀旧雪糕零食， 诶， 系啦，就带去零食世界那边啦。 复刻版的怀旧雪糕零食， 包括啲咩咧？以前有印象的大脚版， 哇， 系咪好耐冇见？ 真 系 好耐冇见。 我好少食雪糕嘅，其实喺街买。我想问系咪真系冇咗噶啦？ 系啊， 系啊， 冇咗好多年啦。 嗰只脚趾我好耐冇咬落去啦。 系啊，究竟你咬边一边先咧？ 我咬脚趾公先。 我都系脚趾公先。 系咩？ 系啊。 咦？你都知道啊？你1995年出世噶？ 唔系啊，有啊，我有食过、啊。 你有食过系咪啊？ 系啊，佢有脆皮同脆皮噶嘛。 佢曾经有一段时间翻过嚟嘅、啊，但系之后亦都绝迹咗好多年啦。咁啊，呢只大脚饼踩翻翻嚟呢一个展度啦。咁而另外咧，有啲冰冰啊，嗰啲咩柠檬冰冰啊、香橙冰冰啊嗰啲咧。就是一支棍仔嗰啲冰冰，你自己擠出嚟嘅， 即係橙汁孖條嗰啲。 係啦，咁呢啲嘅懷舊口味咧，我相信小朋友就真係未必見識過啦。 係咯， 咁如果有興趣， 中唔中意食咧？ 係咯。究竟嗰只大腳板小朋友食嘅時候有幾瀨氣咧？ 佢哋係咪會食腳趾尾先咧？ 真係唔知道啊！ 都可以到時了解一下。咁啊，當然啦，如果好似我哋呢一啲中意聽音樂嘅話咧，除咗要做運動啊、食下零食之外咧，都可能會了解一下做運動期間會唔會有啲享受式嘅嘢咧？會唔會啲配套入邊咧，耳機都係一個大家可能追求嘅？ 而家好 hit 嗰啲咧，就係、是、叫做骨傳聲嘅耳機啊！相信呢個展覽入邊亦都應該會有啦。 同埋。咧佢就话有啲系譬如话外国嘅专业运动品牌嘅耳机、就都会嚟到香港今次呢一个嘅运动消闲博览当中咧、去摆一摆档，睇下有冇适合嘅你可以试一试啊！ 有啦，依家咧我譬如喺楼下泳池嗰度游水啦，好、多朋友咧其实游水嘅时候都戴防水耳机、 我有个 friend 咧系啊，防水耳机一路听歌 一路 游 水， 佢话其实喺个水底嗰度啲声仲靓， 系啊，好正， 因为少咗空气震荡， 系啊，系啊，系啊，几得意啊！呢一样嘢，即系呢啲就十年前我哋觉得好梦幻或者。觉得哇 喺水底， 哇你唔系话带个 headphone 落去水嗰度， 系触电啦， 即系触电咯，系嘛会坏啦，即系最直接最赤裸就系、哇个 headphone 一定会坏啦，浸得两浸，但其实而家真系唔会， 而家落水俾你听歌， 系 仲要再好听啲添，咁所以有兴趣嘅话咧，提多次日期啦，7月17号至23号喺湾仔嘅会议展览中心就会盛大举行三大展览，到时约定你暑假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正系研究调整公共医疗收费，包括急症室收费。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检讨目的唔系纯粹为咗增加库房收入，亦都唔系要追通胀而加价，强调应该善用资源。卢颂茂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急症室每宗个案处理成本大约2400元，每年急症室大约有130万求诊人次，属于非紧急和次紧急类别。这一方面一年花的公帑达到20多亿， 资源运用不理想，他希望透过调整资助额更好善用资源，不同类别的收费调整亦都可以考虑有加有减。他强调政府对公共医疗的承担不会减少，但是应该投放更多在有经济需要的人急症重症和培训上，如果危症急症这一类个案或者可以考虑减价甚至免费。肯尼亚国会表决通过涉及加税的财政法案，引发民众不满，首都内罗毕爆发游行示威，并且有示威者闯入国会纵火和破坏，警方施发催泪气体和开枪制止，据报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31人受伤，而冲突亦都蔓延到其他城市，执政党的办事处亦都遇袭，军方已经派出部队协助警方保护重要基础设施。总统鲁托发表讲话，话冲击国会的事件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形容是叛国行为，誓言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一类的事情再次发生。鲁托又感谢年轻人就加税问题进行中肯的对话，但是强调讨论必须要以尊重法治的方式进行，又说示威活动已经被犯罪分子渗透，有关加税的讨论被危险人士劫持，强调这些犯罪分子不能够逃避惩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通电话。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这次通话是由奥斯丁提出，是他自去年三月以来和俄罗斯防长之间的首次通话，两个人讨论了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俄罗斯国防部就说，别洛乌索夫和奥斯丁就乌克兰局势交换看法。别洛乌索夫说，美国继续向乌军供应武器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双方亦都讨论了其他问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59.73， 瑞士法郎 0.896，加元 1.366， 人民币 7.263， 英镑对美元 1.268，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339 点，升116，是刚刚转了，日经平均指数报 39,339 点，升16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19.49美元，卖出2,319.7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坏车影响到路面噶，喺德士古道天桥啊，德士古道北天桥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龙尾排翻去全锦交汇处啦，咁亦都影响一带嘅交通，咁包括啦影响咗象鼻山路来回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带挤塞啦，同埋德士古道北同埋大河道北啦，去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由于有坏车阻路，在桥面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现在龙尾排回去全锦交汇处，亦都影响到外围的交通，包括是象鼻山路来回方向，近着全锦交汇处一带挤塞，同埋德士古道北大河道北去回全锦交汇处都是比较挤塞。另外黄珠路都是有坏车，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着屯门乡事会路慢线有坏车，影响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的交通，龙尾排回去元朗公路近着丹桂村，就是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着屯门乡事会路。 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咧龙尾塞翻去屯门公路，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啦，出翻九龙啊，同埋去黄珠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星期三嘅朝头早八点三十八分啦，咁我哋今日我都做啲乜嘢好咧？你哋估下？ 点估啊？ 同我哋嘅身体有关嘅，就系做下运动， 哦、 培养一个做运动嘅习惯。 系咁啊，做运动啊固然之好啦，嗯、最近亦都系无论系欧洲国家杯定还是系美洲国家杯啦。 嗯 睇足球之余咧，都不忘要记住大家咧，就系要自己都做下运动吓，因为又挨夜又成日伤身啊，咁啊抽翻啲时间出嚟休息完就去喐个人啊。 夏天做运动都几好嘅，因为横掂出街都已经出紧汗 了，出汗啦，系啊， 咁所以都唔争在啦， 翻到屋企唔争在啦，跳下绳啊。 不过夏天做运动咧，有阵时当你翻咗屋企之后啦，咁你就开咗冷气，或者屋企人好锡你，开定冷气等你翻嚟，咁你就要滴起个决心再走。走出去一个咁酷热嘅太阳底下做运动咧， 系 要有更加大嘅决心噶。 系、嗯、不过我觉得唔一定要出去嘅、嗯，因为我记得咧 ，Yu 姐曾经同我讲过，因为佢每一朝早咧翻嚟开麦之前，佢都同我讲佢会做运动。跟住我哇，你咁犀利嘅， 做咩运动啊？ 做运动，佢话其实做运动咧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咁难嘅事。 佢把声咁响，一定喺屋企嗌河车， 系啊，肺部运动 系。 佢话你喺张床度拉下筋，其实都好好嘅。呢、這个都系做运动嘅一个。少少嘅習慣，我又覺得係，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唔一定要去好劇烈， 嗯、 或者唔一定要出到成身好流曬汗啊、大汗揼曬汗咁樣嘅、 嗯。 我覺得反而係要感受翻自己嘅呼吸， 嗯、 調節翻我哋嘅心跳，心跳調節唔到啦，即係留意翻我哋嘅呼吸啊，最重要係咪？你劇烈運動，你個心跳咪快好多咯。 係係嗱，你呢個調節心跳咧，我可以講兩句 好、啊。好啊， 因為咧有好多嘅跑步方法咧，其實佢真係叫做低心率啊。嗰種嘅跑步方式嘅，咁呢個就真係要調節啦。但係點調節就梗係唔係你自己喐個心臟啦、 嗯， 就係話當你跑緊步嘅時候，其實佢哋有啲好多嘅儀器 mon 住自己噶嘛、 嗯。 當你跑到譬如我要低心跳嘅，例如我跑到去一百五十心跳咯，我就要 stop 同埋減慢速度。我要將個心跳維持可能一百五十以下，或者甚至乎一百四十以下嘅。咁呢一個係一種嘅運動，同埋係要即係都好科學嘅運動嚟嘅。咁有啲就話可能我要喺短距離之內做一個好強硬嘅爆炸力，我要訓練呢樣嘢。 咁我亦都要維持自己嘅心跳喺某一個特定水平，需要幾耐？譬如一分鐘、兩分鐘，喺160以上咁，即係咁講啦。咁呢個都係要利用個心跳去鍛鍊自己其他身體嘅機能嘅一個運動方法嚇。 有長知識， 係啊！我都尋日咧訪問咗一位中醫師啊，咁佢都有同我講咧，喺夏天要去水腫啊、減肥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翻自己個體格嘅。有啲朋友佢哋叫做虛肥咧。系啊，虚肥嗰样嘢咧，你可以睇翻由自己嘅面色啦，去到你个身体嘅构造啦，去到揿啲穴位嘅时候会唔会弹翻上嚟咧？都系有啲嘅症状话俾你知，你个体格本身系边一类型，然之后就住翻自己个体格去到安排做咩嘅运动。有啲如果真系虚肥嘅话咧，对唔住，剧烈运动、心肺功能嗰一种咧就比较唔适合你啦。可能真系做一啲简单啲嘅，由拉筋开始，纯粹系喐下嘅啫，喐到咁上下嘅时候啊 ，OK 啦，个虚肥已经去咗。感觉上你自己本身的内脏都开始支持到自己可以做多少少的时候先至去考虑做一些比较剧烈一些出汗劲一些的运动。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本身自己的负重比较劲的话都未必一去就去到哇我要跑一个钟头。 是啲关节痛 啊， 可能都要就翻住自己本身嗰个嘅身体啦，去到量力而为啦。咁同埋咧，有好多朋友谂住啊，暑假就嚟咯，而家都已经六月最后一个星期啦，咁我要七月份就要好靓，我要出船 P， 咁我就问话，我要咧一个礼拜之内瘦20磅咁样，都要揾翻啲啱自己，亦都系实际一啲嘅目标，去等自己可以有翻个成功感，慢慢去做到。 系啊，慢慢建立翻个做运动嘅习惯，即系譬如可能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又。或者是回到家临瞓之前，但有些人是会说临瞓之前就千万不要做，可能会睡不着的嘛。但我相信每个人身体都不同，所以是揀回啱你的时间。反而我是想知道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帮自己的小朋友定立每一天都要做下运动的呢？ 挺多。 挺多的？ 挺多。 他们是自己一定是很有规律的？ 我哋就每日都基本上真係要佢起碼做半小時嘅， 哦， 由你參加校隊咁本身已經有2个钟头嘅訓練啦， 啊， 去到你可能報下啲暑期班都起碼1个钟头嘅訓練啦，甚至乎喺屋企打機啊，都有啲係運動嘅遊戲噶嘛， 係 嗰啲如果佢真係好搏命咁樣打網球扮曬嘢，佢真係會出曬汗噶， 嗰啲都要好好地安排。咁我有一次咧，即係行開行埋撞到雷 Sir 啦，雷德博士啦，跟住佢又問開我仔點，我話都係做運動啊，喺足球校隊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啦。跟住佢就问我嗰个运动时间，咁话咗俾佢听。有阵时都落街玩半个钟噶，跟住佢一大扎理论嚟啦。根据呢个世卫嘅健康指引咧，佢话咧你呢个小朋友嘅年纪咧，就需要咧都可能要个半小时嘅运动先至够。我就同佢讲，喂，又要做功课，又要成，好难达标啊，雷 Sir。 手指就做足好多运动啦，手腕都好攰啦。 咁佢都话系难达标嘅，咁但系个指引就大家可以好好地参考一下。 最紧要系爸爸妈妈有冇咁嘅能耐陪佢用足个半钟头去到做运动咧？ 有阵时都要俾翻啲空间佢自己放电啦，因为家长都陪唔到咁多啊。 系啊，咁所以如果今日咧，无论你系自己做又好，定系同屋企人又做，建立翻一个做运动嘅习惯都系好需要嘅。咁一齐有健康嘅人生啊嘛。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杨校长，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 哇，终于可以讲唔系考试啦啩，应该考嘅就考晒啦，差唔多。 七月嚟啦， 七月嚟就开始放暑假噶啦。我哋不如讲下，我哋都经常讲玩啦，不如讲下真系点样玩，点样安排呢个暑假，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喂，不过第一件事咧，放暑假唔系放大假 哦。 分分钟咧，家长放暑假，即系家长其实冇暑假啦， 系 细蚊仔先有暑假， 系 家细蚊仔放暑假。家长仲辛苦啊！ 都系噶，好多家长都系咁讲，个心声就系我要安排究竟暑假期间啲小朋友做啲咩，去玩啲乜嘢暑期班啊？点样去填充晒佢所有唔使翻学嘅日子？ 暑假咧，其实系整个学习历程里边咧，好重要嘅一个转折点咯，即系佢喺度转紧弯咁样，去到呢度咧，突然间会停一停，做一啲另类嘅嘢，咁我觉得。既然是咁重要的一个好似关口咁嘅东西，不如就规划下佢啦。咁所以规划嘅嘢全部都系要预先噶嘛，系咪？即系所以其实系要早噶，你买机票都要早啦。 咁点样规划好咧？暑假流流长，差唔多都个半月嘅时间。 喂，咁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就系、是。要讲团队合作噶嘛，咁梗系要揾啲细路倾啦。你唔好觉得佢细细个好似 即係冇乜意見咁。其實唔係嘅，即係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意見係都幾特別，分分鐘係嚇你一驚。係啊，所以一定要問佢，喂，好似暑假就到咯，你知唔知幾時放？咁可能細嘅咧，即係小學啦，即係 even 初小都佢都會講到。咁啊，你問下佢，你有咩願望？即係佢可能突然間打個突。乜生日先可以許願望？暑假都可以許願咁樣咁。係 喎， 我覺得呢個幾好玩。即係啊，暑假可以許願，咁佢就講啦。最重要就係引佢講啊嘛。係 啊， 等佢講下俾你聽，其實佢係想做啲乜。咁我諗想做啲乜，你可以咧轉一轉嘅，好似唱歌咁。首先咧，就等佢唱佢支歌，慢慢咧，你就改佢啲歌詞。 咁佢又一个措手不及 跟手呢佢就唱緊你支歌即是话佢有个愿望不过我将佢嘅愿望呢係将佢稍微换一换跟手呢就可能佢就做緊你好想佢做嘅嘢 但佢就以为仲係做緊佢唱緊嗰隻歌 哇呢个真係高境界我真係做唔到 好厉害好厉害 不过原则其实就是这样的。咁我想小蚊仔佢最大嘅愿望都可能哎可以去边度玩啊或者话哎我想即係我觉得冇人话哎我想学呢样我想又学呢样我想参加呢个班。我觉得比较少囉。我唔觉得冇嘅。比较少囉。哎我想補充翻我之前嗰啲學習嘅不足啦，咁 媽媽，我要做補充練習，你去書展幫我買咁。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真係要傾嘅，係即係第一件事當然就係話他著咗啦嚇，咁所以話傾啦，咁傾下傾下咪寫低佢咯， 係 寫低咗之後咧，就第二樣嘢嚟到咪安排個時間表咯。我覺得呢個係紧要噶，因为个作息唔同晒噶嘛，咁即系你翻学有个固定嘅时间，咁你当你唔翻学嘅时候，咪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咯。但系要实行，即系一定要执行个成。如果唔系，我见到有啲家长咧，其实有时候真系有嘅，不过咧行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就大家唔坚持， 跟住又唔记得咗嗰件事，跟住小朋友就可能会失望咯。 喂，其实有一样嘢系我叫修订啊嘛。 啊，系嘅。 咪咯，即系可以 微调。 咁、yeah. 其实大家可以一起修订个时间表嘛唔係好 work 喎、平日呢即係话几点钟起身喎我想佢早啲起身咁我暑假我瞓晏啲啊咁但係你都想 keep 返佢早啲起身因为起身之后又唔知道要做乜做乜做乜做乜。但我觉得呢个呢其实係大家係可以喺双方同意嘅底下呢可以做少少微调嘅。 基本上大家都会预设得到的就是暑假期间可能小朋友不需要早起身的话呢就会夜啲瞓啦。夜啲瞓的时候咁夜晚做咩呢通常都可能是打下机啊或者做啲佢平时冇乜机会可以周日的期间都可以做得到的嘢啦。甚至乎睇下电视啊或者是听下歌啊咁都可能延长咗佢夜晚想瞓觉嗰个时间嘅。咁但係朝头早起身嗰一下又唔使返学或者唔係好多兴趣班要参与嘅时候都真係好似杨校长话晒是要规划一下的如果不是就真的哇到八月最尾那两个礼拜就辛苦了。 不过点都好在个时间表里面或者在整个暑假规划里面其实真的要有一些高潮。意思即是说大家都很期待要发生一件事举个例譬如说即是很久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回乡下即是现在可能是一家去旅行。 是 又或者话，总之系成个暑假里边系其中好精彩嘅一样嘢咯，值得期待嘅一样嘢咯。咁大家谂下啦，即系譬如可能简单到一个 staycation 啦，都得噶。或者话当然可以，即系唔系去远啲咪去远啲咯。即系远近我觉得唔重要，重要咧系点样管理个期望啊？是管理自己和小朋友的期望、啊、即是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就是暑假的重点啦重点项目来的 是啊九月十月之后讲回你暑假做些什 么、 啊 yeah, 一定是讲这件事 没错、因为要制造回忆制造美丽的回忆、所以这个暑假呢其实他一讲回就记得起那件事 嗱，咁有咁美好嘅回忆啦，都希望小朋友谂翻起呢一件咁开心嘅事情嘅时候，学到啲嘢嘅，都有啲得着喺入边嘅。点样可以一齐合作去做到呢一种品德，甚至乎喺生活当中嘅教育呢？ 啊，你啱啱讲生活教育，我觉得暑假都真系嘅，即系其实所谓生活。啊，生同埋活，即係其實好似係兩件事咁。有啲人即係生就唔係活緊啊嘛。咁所以要教咯，同埋真係要學咯。咁我覺得同細蚊仔一齊學啊係最好嘅。第一件事就係真係唔好放棄咯。定好咗個目標。嗱，我假設真係大家都係好理性同埋好恰當咁傾好咗啲目標。即係可以離開具體少少嘅，但唔好太遠。即係如果都係好一啲。不能够达到的目标，咁大家就冇瘾啦，最后即系做唔到。咁如果系一啲啱啱都其实都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咁不如就做咗佢。做咗佢之后咧，细蚊仔有个好大嘅成功感，佢所以不放弃咧系好重要咯。咁同埋喺过程里边总系会有困难啊，或者有啲突发嘢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喺呢个时候咧，就系同小朋友一起去解决咯。同埋一齊去面對咯，咁我覺得係唔好放棄先啦，咁同埋即係要有耐心啦，咁唔好批評咁多啦，係嚇，即係有時候都幾隨緣嘅，咁但係真係唔好放棄，就去到最後，哦，真係去唔到啊，咁或者話班機取消咗啊，咁哇好掃興啊，咁，即刻轉一轉啦。大家都成日都要有個 plan B 喺袋噶嘛，係咪先？即係阿媽嗰啲袋咧，咪好多嘢嘅。 哆啦 A 夢個法寶袋咁勁， 啊，隨時都可以拎 plan B、C、D、E 都有啊。 咁啊，一齊去共建一個美好嘅回憶緊。我哋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開心嘅暑假。多謝曬楊校長。 一句可当笑话，决定放手更潇洒。请继续，你终已病健判战士，把你叫醒，遗憾只得你，以为自己自定。请注视你的语病逻辑幼稚，听到也吓惊，先好掉，我耐性已经。 嚟自陈乐同、陈乐儿，中意式恋爱。30度的气温，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位于港岛炮台山这个名字的由来，原来蕴藏了很多香港的故事的，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睇翻超过100年之前，即系1879年，咁啊，以前喺北角嘅时候，原来嗰度叫做 East Hill， 咁啊可以叫做系东山嘅。喺呢个山头上面亦都设立咗咧，就系北角炮台嘅。咁同炮台山有咩关系呢？原来以前嘅北角炮台就系守护住当其时嘅港岛区。嗱，炮台山亦都讲下讲下咧，就咁样个名字就开始出嚟啦。但系炮台就喺1922年6月嘅时间交还政府嘅时候，亦都拆除咗啦。而家嘅位置就真系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一带，嗱旁边亦都有堡垒街，亦都系见证住呢度曾经系炮台嘅一段历史噶。一支时期，日军曾经喺炮台山中安台以及咧就系康福台后山一带咧设置炮台，并且装有高射炮添。当时亦都将呢一度一带命名为山水溪。在1940年代的时候，香港地图上曾经出现七姊妹炮台山这个字眼在炮台遗址之上，证明这个地方在计划兴建港铁之前已经存在了。去到1985年，地铁港岛线在前香港电灯公司宿舍至到康福台的山头一带就设有一个车站，也根据炮台山这个地名与炮台山道而将车站命名为炮台山站，令到炮台山这个名字真正发扬光大，同埋正式在港岛区成名啦。 想我本分，与你多么自 晨，早晨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理事啊鲍曼咧就指出啦，通胀啦面临上行嘅风险，预料咧今年内就唔减息，咁啊都系啲联储局官员啊放下风啦。咁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噶，道指要跌299点啦，标指咧升21点，纳指咧继续啊升啊吓，升220点。点解咧？人工智能生产商啦，即系英伟达啦，急弹咗6.7% 啊，市值咧重上3.1万亿美元啦，带动咧纳指同埋标普500指数咧结束咧三日嘅跌市啦，港股 ADR 咧要跌啊，跌121点啦，咁啊大型蓝筹股咧升跌不一，咁啊汇控咧就高开少少，腾讯就争啲啊吓，咁啊股票市场嘅资讯转个头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呢、這个时间不如咧就呼吁下电话先啦，好冇？ 呼吁下电话，如果你有一啲开心嘢想同大家一齐透过大气电波分享嘅，亦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我哋有个 morning call 嘅环节，或者咧仲系六月。把握六月嘅尾巴嚟到去补足爸爸嘅父亲节快乐又得，又或者七月之星嗰啲咧开始要预约噶啦，呢几日都好多预约噶啦。 系啦，1872388，1872388。如果你近排有啲开心事咧，好似 Vicky 咁样讲啊吓，咁啊，不妨咧同我哋去倾下偈，沟通下，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各位早晨，我系陈建豪 Angus。 好开心，逢星期三呢个环节咧，都可以邀请唔同嘅朋友仔嚟到上到嚟咧，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佢自己啦，亦都可以分享一啲咧正能量嘅嘢。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有香港舞台剧演员陈建豪 Angus 嘅，欢迎你 Angus。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建豪。Hello。 Hello Angus， 好开心啊，喺度见到你。 系，我都系啊。 系咪啊？多谢多谢多谢，欢迎你上到嚟。嗱，知道你啱啱咧就帮香港电台嘅陪你陪陪你咧，就拍咗个微电影啦。其实呢个微电影咧，我睇完之后咧系好大感触嘅。我会觉得，因为可能自己都系其中一份子，即系都能够成为陪伴者。咁、当我睇到最后嘅时候，哇！原来即系当然个主角啦，个主角就系你啦，男主角啦。 主角唔系主角，香港电台，我系男配角。 微电影系啦，咁就觉得啊，原来我哋嘅声音系由朝头早或者我哋二台嘅节目都系陪住大家，由朝到晚，即系好似 non stop 咁样。咁我觉得呢个责任感、个使命感好重，能够成为一份子，可以陪到大家系开心嘅。 系，我都系，我都好开心去拍摄呢个陪你陪你陪陪你呢个微电影。一嚟就应该唔系一嚟嘅，其实有好多原因嘅。首先香港电台啦，咁我自己本身都系听众嘅一份子啦。咁、另外就剧本啦，剧本系非凡嘅剧本啦。咁佢寫到一個，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廣告雜誌嚟噶嘛？呢、個呢個微電影廣告雜誌，即係話俾大家聽，我嚟緊電台會有啲咩嘅節目俾大家去聽去欣賞。咁但係又要掕落去城市人嘅生活裏邊，我覺得其實呢個劇本都幾難寫嘅。 係啊，所以非凡都好犀利。 係啊，佢可以將咁多個節目啊陪住呢個人呢對情侶，佢哋嘅唔同嘅選擇點樣去下一步而電台。台嘅节目就好似朋友咁陪住佢哋一齐去生活，咁我觉得啊，非凡嘅剧本写得好好。另外导演啦 ，Benny 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导演，我第一次同佢合作，咁佢系一个好令你放心舒服去发挥你自己嘅导演，所以好开心去可以做到呢个作品。 可以做到呢一个嘅角色，相信你都系开心啦。其实你自己呢，你本身個人 Angus 啦，係咪都係由細聽收音機聽到大，定係還是哦唔係㗎？我都其實間唔中㗎咋，係等緊車啊嘅時候會聽咁樣咧。 其實電台是一路陪住我成長。我記得因為屋企仲同爸爸媽媽一起住嘅時候，其實我哋睇電視嘅時間唔多，因為總係覺得電視壞眼啊，你唔好睇咁多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係晚飯時間食緊晚飯嘅時候先可以送一送飯嘅咯個電視。咁平時譬如話你放學翻到屋企啊，即係做緊功課嗰段時間。咁你做緊功課，當然冇娛樂啦。但係完咗啲功課之後，其實我哋都係會聽收音機，因為仲可以周圍玩住玩具啊，或者俾媽咪爸爸打住啊，咁你仲可以聽噶嘛？那個電台係咪？亦都係種舒緩噶嘛？ 究竟係邊個把聲音陪住你捱爸爸媽媽 嗰一下咧？系，我就唔記得啦。咁啊，都係陪住我成長嘅，即係有血有淚嘅。聽翻真係，所以其實唔陌生嘅。咁啊，到大個自己可以選擇去聽咩歌嘅時候，又會喺電台裏面有接觸到音樂咁樣。所以電台係一個娛樂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元素嚟嘅。當然電視都係啦。咁但係喺生活裏面呢個聲音係好重要，喺 不可或缺嘅。 冇錯。 嗯，講翻微電影啊，微电影里面知道拍摄的时间其实很短的，是很仓促的，是吧？ 是啊，讲到微电影不会说这么多时间， 不会三四个月拍一个， 三四个月但是他们前期就做得很足的，了解了有什么节目是需要放在里面，又要有适当的主持去出现，是不是？所以个剧本其实他们好早已經預備咗。另外前期嘅就係 Benny 同我哋都 on and off 開咗幾次會，去講下究竟佢想要嘅色通係啲乜嘢，即係喺套戲裏面佢想要嘅感覺係啲乜嘢。因為始終我哋係第一次合作，咁有呢啲嘅溝通會令到嗰個拍攝更加順利嘅。原來係想個生活感重啲嘅，因為如果譬如大家睇過Benny 嘅作品，都係比較係入屋嘅，即係你會好平易近人嘅咁樣，即係好温情嘅，即係佢希望個色通係咁樣， 冇個遠離感嘅。 係啊係，即係唔係話有啲咩正經嘅嘢咁樣，即係佢係想貼近大家的生活咁去做。 貼地嘅。 係啊，冇錯。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啲會議係非常之好，令到我哋好快就知道佢嘅要求係啲乜嘢，亦都之後自己做功課嘅時候就知道個方向係啲乜嘢。因為我同 Melody 都係第一次合作，咁所以喺呢個溝通嘅過程咧，係一個令到拍攝順利嘅一個好不可或缺嘅步驟啦。咁樣 咁拍攝上面有冇啲乜嘢好得意啊？又或者好深刻嘅嘢咧？ 得意嘅嘢就係嗰陣時候其實係病緊啊！嗰陣時候係啊，嗰幾日，因為我哋三日嘅拍攝，咁就我著咗八成時間都係病緊嘅，喺個温温頓頓嘅狀態咁去做，咁樣就 睇唔出 睇唔出係嘛？我自己就哇好演技好攰，好攰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劇組好好嘅，即係未到你嘅時候就溝通好好，即係俾我休息咁樣。我反而係前期嘅時候，我一個好幾深嘅moment 就係阿 Benny 問我哋啊，你同阿 Melody 第一次合作，即係你哋要演情侶，使唔使食個飯啊，睇個戲啊咁樣？跟住我心 諗，聯誼下， 我真係冇咁多時間，我翻屋企。去翻屋企湊仔，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另外第二个原因咧，亦都系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我同阿 Benny 讲，我就话其实唔使嘅。我同佢讲，即系我哋嘅专业或者系我哋嘅状态，就系当要去演出嘅时候，就算佢系几陌生嘅人，我都需要说服自己佢系我最亲嘅人，系咪？如果个关系系咁样，咁 嗰个 belief 系嗰个 belief， 即系所以反而有呢啲原来我哋有几熟啊，原来我哋开始知道大家多啲嘢，反而呢啲系我觉得会可能系有机会变成一啲杂质嘅，即系如果佢见住我，佢唔会知道我原来有小朋友有成啊，咁可能会好啲嘅。喂，其实佢系个爸爸嚟噶咯，家阵佢仲做紧我男朋友咩事先？而家究竟？系嘛？咁所以 你后生噶嘛个样， 即系嗰个近或者远嘅距离啦，我觉得系即系好需要拿捏。即系如果系我完全系盲盒咁样嘅，即系一打开原来你就有女朋友咧，即系咁样就可能有少少需要适应嘅时间。咁但原来我哋已经会面过一两次，知道大家大概个 air 系点样啦。我反而想留翻呢啲新鲜感喺拍摄嘅时候，可能会系一啲 火花， 系啊火花咯，去令到我哋嘅交流更加。 会真啲咯，因为微电影啊、电影、电视剧都好咧，即系佢嗰个同演员嘅距离好近，咁、所以我哋如果表演个痕迹如果太过显露嘅话咧，其实会我觉得观众会睇得冇咁投入。咁、所以呢个系我会好记得呢样嘢。 会唔会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同你由细细个嘅 training， 唔好话细细个啦，读书嘅时候读戏剧嘅时候嘅 training 嚟嘅。 我都好细个读戏剧噶，其实系咪？大家都系噶，系咪？大家细细个就接触戏剧噶嘛。 即系因为你本身系舞台剧演员啊嘛，即系今次喺拍摄呢个微电影上面，会唔会话因为舞台同拍摄上面都有啲分别嘅咧？喺处理上面 一定有嘅，因为我哋舞台嘅时候，可能我哋要对嘅观众可能三四百人啊，甚至乎一千人啊咁样。咁喺拍摄嘅时候，我哋嘅 focus 系可能系嗰个机器。系净系嗰部机器嘅啫、即系有阵时可能好近嘅时候，咁所以我哋点样去发放嗰个能量咧？点样令到一千位最后嗰、那个个观众都可以感受到我嘅内在，又或者而家只系得一米嘅距离，要嗰个镜头之后再睇翻嘅观众，可能喺个大荧幕又好，喺手提电话又好，因为呢套微电影喺 YouTube 又有啦，即系大家手机又可以睇到。正如我哋嗰日 function 喺个大荧幕里边又睇到，即系喺唔同媒介。上面你怎样去掌控他看的时候去表露多少，我觉得都是一个挺有趣的研究点来的。 是即是在舞台剧就可能是个眼神要碌到 100%， 但是在微电影的时候你可能碌喐 0.1%、已经很接收到了。 是即是个空间，即是你给多少观众去感受你、原来这么多我已经够了，或者可能很远的时候我怎样去发放的能量。因为有些朋友说、你是不是要夸张一点、要大一点、其实就不是的。很微妙的，所以为什么要读几年咯、 所以还有为什么要看。 系啦，要睇啦。我都同我自己会睇好多啦，亦都同啲学生或者又教 workshop 嘅时候，同啲朋友分享嘅时候，其实我哋要睇啊，即系就算好同唔好嘅嘢，我哋都要睇，知道佢点解唔好，咁我哋唔好学；点解好，我哋做唔做得到，或者我哋可唔可以俾自己一个练习去做翻呢一样嘢。所以呢个演技呢样嘢真系。毒海嚟噶，即系你一沉沦咗之后咧，你就无穷无尽咁要追求，系啊，翻唔到转头噶。 好，咁喺呢个时间咧，相信大家咧就听完你嘅分享咧，对呢套微电影都吸引噶啦。咁大家咧可以趁住呢一个星期就翻去睇一睇呢套微电影， 20分钟嘅啫，唔会阻你好多时间。 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我再邀请 Angus 翻嚟，然后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观后感啊， 系啊，同埋演艺之路，睇下你系点样行嘅，好冇 ？OK。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在游水项目入面，韵律泳亦都是其中一个项目。咁但我哋通常见嘅都是女性嘅韵律泳，但系有冇男性嘅呢？其实韵律泳呢一项嘅运动唔再系只系属于女性专用嘅。2024年巴黎奥运嘅时间将会设有男选手嘅韵律泳，咁亦都系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揭开咗体坛历史嘅新一页。根据翻国际奥委会之前正式通过啦，男子选手可以参加巴黎奥运韵律泳嘅团体赛。团体赛每一队咧就有八名嘅选手，根据新赛例，每一队最多可以有两名嘅男队员噶。巴黎奥运会韵律泳团体就总共有十队嘅名额。至于世锦赛方面，男子韵律泳运动员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2015年的。当时就是混合双人赛，自选动作和指定动作的金牌分别亦都是由俄罗斯和美国的选手夺得的。韵律泳最初在1920年代就起源于加拿大，再传到入去美国。在1934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面就上演了一场的韵律泳表演。这项运动亦都是当时开始被人认识了。跟住去到1948年至到1968年，韵律泳原来亦都只是奥运会的表演项目嚟嘅啫。直至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才第一次成为女子比赛的项目噶。 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不会跟你开战，养生活无恙。不会跟你反年能养的自然养。相信我输一份，你会赠我一局善良。尽太多猜疑，太多尊严，爱到太痛苦，至发现可以输，但未觉可怜。我一怕战胜了，会变了更失败。我以爱作武器，要将你溶解来和解。用一生舍我投降输，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是你，所以当我想到什么未原谅，把你一切丢人留在周末床上，门外几声轰炸，只有你知道的真相。最忐忑之时，怯慌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我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舍我投降输，因为爱换心态。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直到死，愿你学得原来被爱。但你别觉得输给你，我只输给明白爱。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嚟到港台追踪31啊，咁啊夜晚7:35嘅时间有啲咩节目咧？梗系即刻揾啊电视部嘅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咁啊7:30左右35啦，咁啊应该有盘点政策噶啦，但内容讲啲乜嘢咧？ 系啦，嗱，咁今晚盘点政策咧，我哋邀请到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局长咧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佢嘅政策。咁啊，一连三个星期咧都会由谢展环局长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今晚首先咧佢会同大家咧盘点几个方面嘅政策啦。嗱，首先佢会回顾过去咧推动呢个环保回收嘅工作同埋成效。另外佢亦都会分享一下咧早前计划呢个垃圾征费咧嗰个由来。咁啊有后续嘅，咁啊探讨未来嘅工作方向，亦都会同大家咧简介下呢个绿在区最新嘅情况啦。最后亦都会讲解下咧宣传教育同埋配套方面咧有啲乜嘢规划啊？譬如厨余处理方面，点样可以去到方便去鼓励我哋市民大众参与呢个厨余回收咧？咁啊，大家之前都可能聚焦喺呢一个垃圾征费上面，即系有好多嘅讨论。但系最新而家去到呢一刻，有啲乜嘢局长有啲咩想法咧？未必知道嘅。咁啊，今晚7:35要留意呢个盘点政策啊。 系咁啊，政策我要知啦。咁啊，我亦都好关心嗰个绿在区个最新情况，会唔会有啲有关于我好中意换嗰啲积分，有冇啲咩特别 bonus 俾到我咧？可以快啲换到啲嘢咧？咁啊最好啦吓。咁啊，留意住7:35嘅盘点政策啦。咁啊，另外8:00嘅时间，我记得都系医生。 生与你。 冇错，今晚医生与你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个议题咧，因为好困扰咗香港好多朋友嘅，就系呢个耳水不平衡啊。咁啊，话说咧，好多朋友咧，即系间唔中都会觉得成日头晕晕啊，企又企唔到啊，行又行唔到直线啊。啊，咁啊，唔知系咪耳水不平衡？咁啊，话说咧，呢个耳水不平衡咧，即系。呢、这、一个症状啊，究竟系咪真系头晕啊、耳鸣啊，就等于耳水不平衡咧？就唔一定嘅、哦。我哋今晚咧就请嚟耳鼻喉嘅专科医生，同大家咧教下大家点样去做检查呢、这个点样为之真系患咗耳水不平衡呢个问题。因为有呢啲月晕嘅症状咧，有可能系第二啲疾病嚟嘅。咁啊，但系点好啦？当然要尽快求医，揾医生去求个明白啦。另外啦，呢、这个耳水不平衡咧，其实真实系一个慢性病嚟嘅，真系患者咧需要调节佢嘅生活去适应，去延缓耳力变差嘅。咁究竟点样去到发现？点样去到检查？点样去到医咧？想知道多啲嘅话咧，今晚八点钟睇下医生与你啦。 哦，咁我要介绍俾好多朋友认识呢个节目啦。因为我都有唔少朋友佢成日同我讲话，哎呀晕晕地啊，一定系耳水不平衡啦。咁系咪真系耳水不平衡咧？定还是头先好似阿尚所讲，有机会其他嘅病症？不过嗰啲先兆就同耳水不平衡咧，就好容易令人哋觉得咧就系模糊不清，分唔到啊吓。咁啊，所以今日夜晚睇啱呢一集咧，就医生与你啊，咁啊讲及耳水不平衡嘅情况，咁啊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尚，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正系研究调整公共医疗收费，包括急症室收费。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检讨目的唔系纯粹为咗增加库房收入，亦都唔系要追通胀而加价，强调应该善用资源。卢祖茂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嘅时候话，急症室每宗个案嘅处理成本大约2400元，每年急症室大约有130万求诊人次，属于非紧急和次紧急类别。这方面一年花的公帑达到20多亿，资源运用不理想，他希望透过调整资助额更好善用资源，不同类别的收费调整亦都可以考虑有加有减。他强调政府对公共医疗的承担不会减少，但是应该投放更多在有经济需要的人、急症、重症和培训上。如果危症、急症这一类个案，或者可以考虑减价甚至免费。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大连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会面，他说未来产业将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活跃力量，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突破，将会创造具有高成长性的新赛道、新业态。他又说，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个别国家搞各种形式的脱欧断链、筑墙撤垒有很大关系，各国应该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前缘。施瓦布话，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世经论坛致力于继续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现正分析相关数据。日本就话，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并未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昨晚亦都话，北韩再次向南韩发送垃圾气球，是连续第二日向南韩发送垃圾气球。而北韩星期一晚发送的垃圾气球达到350个，其中100多个落入京畿道北部和首尔等地。而自上个月底以来，估计北韩已经向南韩发送2000多个垃圾气球，以反制南韩有团体向北韩散发反平壤的宣传传单。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9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54.35元，跌6.5元；腾讯控股379元，跌3元；快手46.45元，跌4.5元；商汤1.35元，跌2仙；比亚迪股份238.2元，跌4；美团115.2元，跌6；中国财险9.98元，跌1.2；恒生中国企业65.7元，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9.8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6，人民币7.264，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583点，升410点，港金报21,5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8.53美元，卖出2,31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另外，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嘅快线系有坏车，龙尾而家喺牛头角下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重开翻，咁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洪天路。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咗噶啦。咁现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另外，大埔宝湖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同你跟进翻，宝湖道去翻宝香街方向近逢良杰纪念中学至南运路一段嘅慢线解封，快线系仍然封闭噶。咁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仔尤礼村，西隧九龙入口喺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DSE 就来放榜，怎样透过预算成绩去制定下一步？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我是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校长，相信大家对自己考试的表现都心里有数， 在应考的时间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已经用尽了全力去回答所有的问题，而大部分的问题自己都懂答呢？ 在我们等候期间，我们不如都想一下，假如如果真的考出来的成绩比我们预计呢考得没那么好的话，我们怎样去调动我们在联招选派学位那里那些的排序呢？又或者是不是需要早少少已经去了解一下一些自资的课程、文凭课程、副学士等等，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是我们可以需要考虑的。 唔该晒你啊 ，Chat DSE， 唔使客气 ，Chat DSE， 祝你放榜轻松啲。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 介。 Ico 的全新作品和日本的名侦探系列电影 Crossover， 刻意找 Ico 主唱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将一种青春的魅力在歌曲里面散发出来。年轻人的将来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凭着坚定的信念、纯真的爱，一定可以得到好的前景。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Ico 相思相爱。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co 相思相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风骚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家风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都有深刻影响。 点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教育组主席陈雪儿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全城好家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直播室齐晒人啦，嘉明啦、小白啦、阿 O 同埋 Vicky 咧，同听众朋友啊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刘女士， 早晨啊！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讲嚟听下先。 有啊，因为咧，琴日咧系阿妹妹 Cody 嘅生日。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系多谢多谢，咁我就想点唱啦。 点咧？ 是 啊， 是啊，因为我好紧张，所以我要讲晒先， 如果 唔系讲漏啊。 系天口庆啊，紧张唔好，饮啖水啊。 OK， 咁我而家开始。 好啊。 咁咧，我就点唱俾阿妹妹先啦，因为佢琴日咧就生日嘅。咁另外阿弟弟咧，阿海达就28号生日。 嗯。 咁我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咁就另外咧，我都想点唱埋俾屋企人听嘅。 嗯。 咁就系、是我妈妈，我妹妹，另外一个妹妹 Sophia。 Sophia。 系啊 ，Jonathan。 Jonathan。 Jonathan Oliver。 Jonathan 系边个嚟噶 ？Jonathan 系我细佬，佢响德国。 哦。 啊、我都点唱俾 Oliver 啦。啊。咁、啊、另外咧，我女啊 Ingrid。 Ingrid 喺边噶？阿女又喺边噶？ 喺香港， 喺香港嘅 做紧嘢， 系 同埋阿女婿阿豪， 阿豪系啦， 系啦。另外阿仔就 Jasper， 即系阿豪同你个女个仔，即系你个孙， 唔系啊唔系。 Jasper 系边个嚟噶？ 系你个仔， 系我嘅仔嚟嘅。 你个仔嗱，我而家抄低晒噶啦，你个人物关系图。 其实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几多位啊？ 系咯， 我有两位小朋友，一个就 Ingrid。 一个就 Jasper 呢两个， 阿豪咧就系我女婿嚟嘅， 半边仔嗰个就半边仔，即 系好佢好好嘅，对我好好嘅， 一定啊，两蚊半依家有暂时 系啦， 咁另外 好女婿 系啦 ，Jasper 啦， 系 Jasper 就喺屋企啊，我希望佢就早日搵到佢嘅目标， 搵到搵到噶啦， 系啦， 佢个目标系咩啊？工作嘅目标定系爱情嘅目标啊，大佬，你讲 爱情稍后先啦， 稍后先，好细个嘅咩？细仔 Jasper。 廿零歲 好大個噶啦，個世界係佢哋噶啦。 咁另外仲有個特別啲嘅點俾阿 Coty 佢個即係我嘅妹夫 Edmund 立德同埋阿 Edmund 啦就我二生仔 Joseph 同埋阿生女 Karen 哇好多人名，等等先，你睇一停先。 但 係點解我點樣去聽 咧？ 因為咧我。就身體唔係幾好嘅，咁、個個月都要去醫院。 我聽你把聲又唔似喎，好精神、好樂觀、好積極、好開心喎、 啊。咁我要儲定啲氣同你哋講。 咁係啊，喂，咁如果日日同你講一次電話，你都儲定啲氣， 多啲打電話嚟。 喂，咁你又 OK 喎、啊。係 啦，咁我要感激佢哋咧，因為佢哋咧每次咧都會抽時間咧車我去醫院嘅。 哦， 即係幾忙都好啦，佢哋都會即係邊個得閒就車我去醫院。咁、所以咧，我係好感激佢哋。 哦 嚇、咁嗰啲都遠啊嘛，我要去個醫院個路程都遠嘅。 啱啊！ 嚇，咁佢就會特登車我去啦。咁其實即係可以坐其他車，但佢都會車我去咯。 有心有力。 咁係邊個車啊？係啊 ，Coty 啊，定 Edmund 定還是下 Joseph 車？ 佢哋個個都會嘅， 輪住嚟車嚟。 係啊，總之邊個有時間得閒，佢就即係總之佢得閒，佢就一定會車啦。知道我嗰日要去。 我都好有心，將你啲人名全部 mark 低曬 ，Coty 啦、Edmund 啦、Joseph 啦、Karen 啦， 係啦，咁我就好感激佢哋咯，就即係令到我即係過去嗰程好好安心。 喂，咁你又叫自己劉女士，你叫咩英文名啫？其實。我想听你英文名多啲。 你想听英文名？ 系啊， 其实我自己唔系都系叫 Karen 嘅。 你都系叫 Karen， 系 Karen。咁我都祝你咧，事事顺心，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我都希望我好啲身体，唔使佢哋嘅咁担心咯。 慢慢嚟啊，起有阵时身体急唔嚟嘅。 系啊，同埋阿 Karen 咧，佢好似听日去美国。 哦，去美国 旅，因为美国啱翻咗嚟，翻嚟而家佢再去美国玩下嘅，咁我祝佢旅途愉快啦， 开心啊！ 系啊，阿 Joe 都会又系去美国啊，要过去，同埋啊去女朋友阿楠楠会过去美国，咁我都祝佢哋旅途愉快。 系咁噶啦， 系啊，同埋 Karen 嘅男朋友啊 Erica 系咪啊？我唔记得咗个点读，我唔记得咗添。阿力奇，我哋帮我安咗个中文名叫阿力奇， 系几好听。 叫阿力奇啊，几好听咁样咯。 好好好，咁啊，哇，好多人名啊！头先我数咗十个出嚟， 系 啊。我哋好好，即系我哋呢个家庭咧 系 好好嘅，每次都会即系我哋食饭，譬如生日食饭，我哋都会喺屋企食咯。 哇，都要两围喎，系咪啊？咁样听。 有时 屋企大嗰啲屋企咧，先可以咁多人噶。 系啊，我哋会成日有时整啲嘢，大家整啲嘢咧，咁样就一齐食啊，咁啊好即系好开心。 开心，好融合咁样。 好开心，好融合。 咁你病好又过去。即係其他地方又去探下身邊人咯，有啲喺德國嘅又探下，有啲喺美國又探下，好唔好啊？ 係啊，好啊，好啊，多謝你哋先， 唔好客氣啦， 好啊， 開心聽到你嘅電話 嚇，好多謝曬。 好啊，今日使唔使去復診啊？ 今日就唔使，應該遲少少要去嘅。 哦，遲少少去咯，係啊，咁啊，總之都係嗰句啊嚇，生病唔緊要嘅，會好翻。第二就係唔好心急，即係做病人有陣時好急，想快啲好翻啊，即刻冇。 所以成日聽你哋。即系成日喺屋企都会听你哋咯， 听我哋， 你感觉系点噶？ 听你哋觉得系好开心， 系好开心噶，系咪？ 系啊系啊， 咁就好啦。 吓，听你哋好开心啊，咁样就听一路咁听到阿李志刚嗰度噶啦。 系啊，李志刚仲开心， 系 我都听 一路听住你哋电台，多谢你哋。 好，一齐听歌好吗 ？OK， 好， 拜拜， 拜拜。 好，既然咁开心啊，带嚟啊小风车啊！喜气洋洋， 齐鼓掌，歌声帮今晚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仲有三十日咧，就会去到呢个巴黎奥运啦。咁所以即系都好多嘢都预战在言啦吓。咁但系都谂，令我谂翻起咧，就系北京奥运。 系 北京奥运亦都有新嘅会场咧，就出咗嚟嗰阵时就而家当然大家就会可能去过或者有去嗰度望过啦，鸟巢啦 嘅时候鸟巢啦，水立方啦， 水立方啦，冇错啦。咁水立方都好好，因为而家可以俾公众去到使用啦。咁鸟巢亦都系一样嘅，有好多唔同嘅演出机会。咁今日做呢一个嘅料理咧，就系同呢个鸟巢有关噶啦、 你整嗰个壳啊？ 唔系， 咁高端啊，去到 嗰、那个壳咧就又要切薯仔，又食嗰个下次先啦，下次先食。今日整呢个咧就容易啲嘅，就唔系用薯仔，攞用面线。用面线加鸡蛋，其实都可以做到类似咁样嘅效果嘅。咁点做咧？這个咧就我帮佢安咗个名，叫做鸟巢蛋面。 好， 鸟巢蛋面饼好啦，咁先将喺超级市场或者边度啦买嗰啲面线翻嚟啦，面线啦，唔系米线，面线啦。 好， 咁啲面线其实咧，你搦佢水嗰度煮佢咧，煮阵间佢就会淋晒，好快脆就会淋噶啦。咁所以咧唔好煮过浓，因为咧我哋啱啱 OK 嘅时候你就已经捞咗上嚟，咁可以放喺度摊凉佢先。 好 啦，咁你啲面线都已经准备咗啦，咁亦都要起镬啦。咁个镬咧你就落啲油先，咁然后咧呢一个嘅面线，当你放落个镬度嘅时候咧，你就一路放咧，就一路打圆圈。有少点样去形容佢咧？就你落到落个镬嘅时候，将佢变成一个好似冬甩咁嘅样，冬甩咁嘅样，即系中间有个窿窿咁样。 系啦。 咁有一个步骤漏咗，唔好意思啊，就系话当你呢一个面线咧 去準備放落去之前咧，你咧就要放啲蛋白落去嘅。 哦， 蛋白就唔係連埋雞蛋嘅嚇，那個雞蛋你真係拎開佢，咁啊蛋黃就另外再上。咁你就將蛋白就撈呢一個面線放埋一齊，跟住就喺呢個鍋上面咧就將佢變成一個冬甩咁嘅樣。咁你睇下你自己視乎你個鍋有幾大啦，又或者你嗰個蛋漿啊，即係淨係得蛋白嘅蛋漿有幾多？咁啊撈埋啲面線嘅時候咧，將佢砌成一個冬甩嘅樣，就慢慢去到煎佢先。好啦，咁煎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咁佢已經好快。就会成形噶啦，因为除咗有面线之外，佢仲有蛋白，咁所以蛋白就好似个胶水一样，咁啊会将嗰啲嘅面线咧就黐埋一齐嘅，咁 记住成形啦， 成形啦，咁记住中间留翻个窿， 好， 系啦，因为鸟巢都有个窿喺嗰度， 系啊，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可以先将佢反一反先，咁令到佢两边咧都一样咧系因为有呢一个嘅蛋白嘅缘故，可以巩固咗佢嘅形状。好啦，跟住你头先又准备咗嗰啲嘅叫做蛋黄噶嘛，蛋黄另外拎开咗噶嘛，咁你就唔系抌嘅，咁喺呢个时候你就将呢一个嘅蛋黄咧就放入去嗰个窿窿入边， 系 再煎下佢， 让住佢先， 让住佢。咁你我自己就中意系有蛋汁流出嚟嘅，咁所以我就唔会煎太耐嘅。咁你当其实一煎到咁上嘅时候，佢好快脆就已经会黐住嗰个，因为又系蛋白嘅关系，黐住嗰个成嚿嘅面饼。咁所以咧如果你整三四个嘅话，同一时间你整三四个，你就已经系变咗有三四个嘅鸟巢，中间亦都有一个蛋黄喺度嘅，望起上嚟其实都几靓嘅。好啦，咁当你两边都煎晒反晒之后咧，咁我自己就会再落多少少嘅胡椒粉啦。如果大人食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可以加少少嗰啲红色嘅姜丝落去，咁个味道咧会几撞出嚟，都几香啊，几特别嘅。 你知唔知咩系红色嘅姜丝啊？ 我谂到，本身我谂唔到，系咪日本食嗰啲啊？ 系啦，有少少。 冇錯啦，咁啊，亦都可以再落多少少。 我以為你食自己嗰啲咁中國嗰啲殭屍啊，林正英師傅出嚟嗰啲啊，冇嘅係。 西方都有殭屍，西方 都係吸血殭屍。 我知道我知啊，嗰、那個 Bella 嗰個叫咩啊？吸血新世紀啊，唉，都唔新啦，依家舊世紀啊，十幾年前嘅產品啦，已經變 咗。係啦，咁啊，繼續講埋啦。咁當你煎嘅時候，你想再香口啲，你可以選擇麻油，都再打帶出個香味。咁如果你冇落麻油，當你煎完之後咧，除咗可以落頭先嗰啲紅薑絲之外啦，可以建議大家落呢一個嘅沙律醬。 嗯， 咁你整完出嚟咧，你就真係變咗一餅餅嘅麵餅，中間有雞蛋嘅。咁亦都可以放喺碟仔嗰度俾小朋友食。咁啊，望起上嚟就好似將個鳥巢摆入个口入边，哇，几开心咧！ 我的享乐时代， 又嚟到咧，继续翻琴日享乐时代嘅飞机餐。因为琴日咧，我哋讲紧飞机餐，究竟咧佢个烹调啊，当中有啲得意嘅嘢啦。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关于清真餐。你啲冇食过清真餐啊？ 冇、喎，冇、 我有试过出去我唔讲嗰个实际嘅情况系点啦。但系人哋就话咧，如果你见到有呢一个唔同嘅款式拣嘅时候咧，清真餐就比较稳阵嘅。 系、 因为清真餐咧，无论点样食法都好啦，无论个肉质新唔新鲜，个汁起码好食。 系啦、 哦， 我就因为以前细个就成日同屋企人去印尼啊嗰啲地方玩嘅，咁嗰度都系回教国家嘛，咁有好多嘅铺头咧，其实都唔食猪肉嘅，系啦，咁所以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 call 做呢一个清真餐啦。咁但係佢哋都係因為有宗教信仰，所以就剔除咗，即係無論連埋啲調味啊、油啊，都唔會同呢個豬係有關嘅。咁、我唔知道算唔算喎、 清真餐嘅飛機餐我就未食過，喺地面上面咧就食過。咁但係原來清真餐咧，佢係唔係話係一個一定係咖喱，一定係印度係咪啲咖喱好多有薄餅咁樣？原來清真餐咧只係意思係煮嘅方法。係啦，咁就係話唔會用豬啦，唔會用酒啦，因為豬佢哋就會覺得係不潔。而酒咧就系会令人神志不清咁样，咁所以喺清真餐嘅烹调方法里面咧，系唔会有见到有酒，又或者见到有猪嘅出现。咁我嗰一日咧去嗰个嘅餐饮航空公司嗰度咧。佢哋直情係有一個清真廚房係得到認證嘅，咁喺入面咧，你會見到其實有好多嘅，無論係食材啦，定係工具，佢都會同其他嘅嘢食係會分開咗嘅、甚至係冷藏櫃咧，佢都會另外去得自己個別一個清真嘅一個冷藏櫃咁樣，因為佢話如果同其他嘅嘢食撈埋一齊咧，可能啲味道啊，會大家互相吸咗大家嘅味道咁樣。 咁、可能啲信徒都麻麻地，如果吸咗味道都係 啊，對於佢哋嚟講咧。 都是不好的。啱啱咧，嘉明有讲过啦，点解啲人咧好似话上到飞机餐就一定嗌清真就冇衰咧？因为大多数咧清真餐咧，无论系佢哋嘅煮嘅方式咧系健康啲啦，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用到咖喱做调味，甚至系啲巴东酱啊，咁系会。是重口味啲，因为上到飞机咧，我哋嘅味蕾咧系只会个甜味啦、咸味都会降低咗，咁所以令到我哋食咖喱啊，又或者食巴东酱嘅时候咧，重口味啲嘅嘢咧，嗱佢哋有讲噶，重口味唔代表系咸啲噶，只系重口味啲啫，即系多咗调味料，咁会令到我哋食起上嚟咧系会开心啲嘅、舒服啲或者有味道啲嘅，咁佢哋都有讲啊，咁原来咧佢哋唔系净系有咖喱酱啦，唔系净系有巴东酱啦，佢哋有西餐噶。系啦，即系如果你系要选择清真餐嘅西餐系有嘅，咁譬如好似有啲三文鱼啊，佢哋嗰日见到佢哋煎嗰啲三文鱼扒啊，跟住甚至系有啲煎牛扒啊，甚至系有排骨啊，系啦，咁去到呢个位咧就好搞笑啦， 排骨就唔系猪肉排骨 啦，我就正想啊，唔系 ，sorry， 系嗰啲肉类嘅腌料啊，要 系咯， 我讲错，系。 唔好以为我挂住睇住股市嘅上上落落，我都好倾觉。你突然间讲 对不起，唔系排骨，排骨系 讲错，即刻澄清翻 就得啦。我想话就系咧，其实喺中餐嘅里面咧，我哋咪好多时候整嗰啲嘅肉类，我哋会腌嘅，会用酒啊，会用可能因为酒佢哋唔 OK 噶嘛。咁冇酒嘅时候，究竟佢哋喺肉类上面系点腌嘅咧？原来佢就话啦，佢哋会加好多嘅麻油，同埋加好多嘅胡椒、黑椒嚟到去辟咗嗰啲嘅腥。系啦，咁我就觉得哦，系原来其实清真餐唔系代表话我一定系要食咖喱或者重口味嘅嘢，都有唔同嘅选择嘅。咁但系咧就系一个比较健康，同埋大家都可以下次搭飞机试下拣下呢个清真餐， 有啲唔同嘅选择都系好嘅。